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今日你有睇 Facebook 咧，有我睇个 Facebook 咧就知啊，有强劲嘅 Chris Tai 喺度。 系大家好。 咁仲有我哋嘅好耐冇出声嘅 Ken， 喂喺度。 无敌铁三角喺度啊！咁啊，今日咧俾我回应咗少少嘢先。虽然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呢个神秘嘅珊瑚堡啊，咁但系咧就同铁金刚冇关嘅。咁所以咧俾我回应咗第啲嘢先啦、啊讲翻先，上一集咧就同呢个刘禄咧讲呢个丧尸，其实因为都几多资料啦，咁我哋讲完录完音两日之后，先至发现原来讲漏咗一单嘢嘅，系漏咗一单嘢嘅，咁即系而家讲埋啦，即系其实咧原来喺睇一啲资料咧，原来俄罗斯啊最近俄罗斯系研究紧，嗱呢个系经过普京呢、这个俄罗斯总理普京已经 confirm 咗，佢自己都 confirm 噶。即系原来俄罗斯而家系研究紧呢个丧尸枪，你听过未啊？ 研究咗定研究紧？ 研究紧， 研究紧， 或者研究咗？ 支嘢想点先？ 嗰支嘢就系向一个人开枪，嗱、个理念系向一个人开枪，而会令到呢个人咧系丧失咗佢嘅意识，即系变成一个丧尸咁样。但当然佢唔会变成电影嗰啲丧尸，跟住咬完人会传染啦， 即系流晒口水嗰啲。 系啦系啦，嗰啲系流晒血，电影嗰啲，咁佢当然唔系变咗嗰啲，但系即系佢嗰支枪可以令到一个人冇咗个意识，然之后你可以即刻植入一啲嘅命令俾佢啊，或者一啲信号俾佢咧，佢系会执行嗰啲信号嘅。 但佢射出嗰啲系咩嘅？ 唔知，可能系一啲我估啊， 系 可能系一啲电磁波嘅嘢， 即系睇唔到咯，中咗你都唔知 道。系啦，即系所以咧呢、這个嗱，佢话研究紧啦吓。咁幾時研究到我唔知嘅，或者研唔研究到我唔知嘅，但佢已經對外公開咗係研究緊呢樣嘢，所以咧大家繼續留意下俄羅斯嗰邊會唔會真係突然間有啲咁嘅嘢出現咧？ 留意下 eBay 有冇得賣 咁。咁你就 應該啲警隊會入貨。 香港嚟講， 當然啦，唔費事佢入咁大支啊嘛，嗰啲 細支啲， 係係係係，又唔會俾人嘈啊，係咪？你突然間變喪屍啫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講呢個神秘嘅珊瑚堡，咁啊揾咗。Chris 啦，咁啊，因为我临急临忙啊，喂，争一集唔掂，点算？有冇嘢？咁佢话有单嘢，咁就 咁就可以嚟讲啦。 咁就可以嚟讲啦。咁我都话喂 ，Chris， 咁你都俾啲 hints， 我要讲咩先噶？ 系， 即系我唔可以乜嘢都冇料咁样噶嘛，系咪先？ 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啊！讲俾你听。 而家你都好似唔 系 好知， 系咯， 唔紧要嘅。 系啦，咁但系我就跟住咧，就我就用咗两日时间，就日煲夜煲，我就瞓觉都戴住个 headphone 嚟去听啊。 系 嚟去揾呢啲資料咧，咁啊發覺哇呢單嘢真係好多嘢講，其實 係可以好多嘢。 即係原則，如果我哋要好似以往咁 detail 去講咧，係可以講兩集嘅。 應該唔止，因為佢好多分支啊。咁問題有啲分支嗱，有唔同層次嘅分支，有啲好確實嘅，即係好實在，會大家都睇到邏輯分析會知道係一定係咁嘅。 係 嗰啲就做到嘅。咁有啲層次咧，就係有啲人係有啲乜陰謀論嘅方法去睇咧。係咁就 又有一堆嘢， 又有一堆嘢嘅嗰啲。跟住有啲用一個 secret code， 即係啲秘密密碼嘅方法去睇咧，又會睇到另外一堆嘢出嚟嘅。 嗯， 咁因為就係一個傳奇人物啦。 嗯， 咁就佢起咗一個Coral Castle。 嗯 中文好像没有一个官方译名。 没有啊，我译它做珊瑚堡。 就珊瑚堡啦。 是啦。 咁其实个地方呢就在美国。 好老土。 咩好冇。所以我咪好像铁金刚那些。咁就 Coral Castle 嘛。 是啊，拥破这个珊瑚堡。 是啊，铁金刚拥破珊瑚堡。 一定是这样的个名 字。几 正。 不是因为它 在美国的。咁其实而家在到今时今日2012年呢，它已经是一个旅游地点。即是list 咗嘅，係一個嗰啲叫咩 tourist attraction 啊，即係去親嗰個地方咧，一定要去去睇啊。咁其實咩嚟嘅咧？珊瑚堡就係一啲用啲珊瑚石啊，珊瑚石起嘅一個石嘅堡壘。咁佢好似冇咩嘢啦，但係最 其實一聽完我哋講已經扯咁有咩啫？ 咁嘅嘢即係珊瑚石啫嘛。咁其實佢奇怪的地方咧就係後邊有個古仔，個古仔比較引入性嘅。嗱，我古仔撇埋一邊先。如果我就咁睇相或者去過地方嘅人咧，都會發覺啲石頭咧係一塊過， 嗯， 即係佢全部嗰啲建築物咧，嗱，可能就係冇乜用啊，即係實際用途不大，因為可能有啲星星、月亮、太陽啊、方尖碑啊，整張石凳喺度啊，咁係砌咗啲住，好似一個住嘅地方，但係啲嘢大咗少少嘅，即係比正常 size 係大咗少少 嘅， 係啦。佢特別之處就係有人將原塊石頭做一個雕刻。雕刻出嚟之後，嗰嚿嘢就擺喺度，原封不動。咁如果我哋計翻嗰個重量咧，咁嗰嚿石應該就係最大嗰嚿應該三十噸。嗱，三十噸有幾重？ 三十噸啊， 係啦，三十噸有幾重咧？每一噸如果佢嗱噸有好多講法咧，有英制啊、美制嗰啲。但如果係講 SI 即係個標準個公制嚟講咧，一噸係等於1000克嘅，即係 kg 啊。 1000克，即係3000幾磅。 2200磅。 2200磅。 每一噸等於2200磅。但佢原塊石頭， 你講多次， 咪先每一噸有2200磅， 每一 除非你幾重， 我 係 你我計緊 你 講， 我計緊你有幾多個啊嘛， 有幾多噸係嘛？唔係你講多次先，一噸等於2200磅，最重嗰嚿石係幾多？ 30噸， 哇， 30噸， 即係747咁重， 30×2200咯。 6萬幾磅， 嗱正常喺我哋嘅認知嚟講咧，就應該係好難搬得喐嘅。但係嗰個石唔係原裝喺度嘅，即係搬翻嚟嘅。就算我哋而家用現代，即係我做少工程嘅嘢啦，咁我哋如果要吊起30噸嘅嘢咧，都係複雜嘅。即係現今科技啊！ 而家有啲乜嘢？大家俾個概念大家先。而家有啲乜嘢現成嘅嘢係有接近30噸？或者幾樣嘢加埋，譬如6架巴士加埋就30噸咁樣咯。 哇！呢個又真要撳計數機喎。 嚇！ 咁起碼係講緊 一個大貨車大概5噸啦。 5噸嘅啫，係6架咯。 咁咪六架 搬屋嗰啲啊？ 六架貨櫃咯， 六架搬屋嗰啲5.5噸啊？ 係六架搬係啦，搬屋嗰啲車咯。 哇！ 咁嗰個重量即係單一嚿石頭，咁因為石頭嘅密度比較高咯。咁所以佢個 體積可以細， 係可以細啲嘅，但係佢就。正常嚟講搬唔喐嗱，我哋要知道呢一嚿嘢咧，就係1920幾年嗰陣時候咧，就開始起嘅，1923年開始起嘅，用咗28年時間起嘅，咁嗰個年代咧個起重裝備同埋個機械科技咧就冇而家咁先進嘅， 就冇天秤嗰啲啦，起碼 係啦，冇天秤嗰啲咁先進天秤啦，就算有都係好原始嘅機械嚟嘅，當年咁你又要搬一啲咁嘅嘢去吊嚟吊去咧？其實冇乜可能啊！同埋個人力物力， 唔係佢1920幾年仲唔係拉繩嗰啲啦，有機器 啦，有機器， 但係好傳統。即係你要諗下嗰陣時嗰啲車咧，仲要係好似你睇嗰啲美國芝加哥嗰啲黑幫片嗰啲車啊， okay， 即係嗰架車仲要差唔多要開頭要上鏈。 即係搞用搞手搞， 嗰啲車頭插支嘢， 嗰個年代 嗰 啲，係啊，嗰年 代咁仲要係好似係一個人起 嘅，一個人起嘅。咁呢個人叫 Edward 啦，佢有少少 background 嘅，佢就係一個拉脱維亞人啦， 拉脱維亞人， 拉脱維亞人，即係拉脱維亞嗰邊咁出世。咁後來佢有一個好悲慘嘅愛情故事，就係俾人悔婚。 係， 啊，佢26歲嗰年咧就會諗住就嚇。就去娶一個叫做 Anna 十六歲嘅啫， 係， 十六歲 識咗呢個女仔，初戀。 十六歲真係一個好美好嘅年齡， 係， 冇錯， 甜蜜嘅十六歲， 甜蜜嘅十六歲， 係。 咁我哋就 你廿六歲溝個十六歲， 咁咪甜蜜咯？我諗緊啊，我而家就喺諗啊，都覺得甜蜜啦，係嘛？咁但係咧，好景不常啦，竟然呢個女人叫 Anna 啦 ，Anna Scarf 啦，佢喺臨嫁之前嘅一日 嗰晚 走佬。 悔婚走佬系 悔婚 ，OK， 嫁啦， 嗯， 可能谂清楚咯， 嫁，嗯， 咁啊走咗，咁啊阿 Edward 咧 ，Edward 就好失落啦， 系， 咁啊，其实因为打击太， 唔系先，有冇讲过点解佢会撇先？ 嗱，佢有几个报告嘅，有几个唔同嘅讲法，有啲咧就直头话佢系直头失咗踪， 嗯， 冇出现嘅， 嗯， 有啲就话佢临尾嗰晚咧，直头同佢讲话我唔嫁你，咁个原因有啲就估计可能系话佢太老。或者話佢太過窮，話佢比較窮，咁所以就總之就我唔嫁你啦咁樣 嘅。其實咧，當事人有冇講過咧？當事人咧，其實佢有少少住咗啦，因為呢個人形容佢啦，咁係咪老咧？咁大十年就我覺得唔好老，都廿零歲都係。 你問下啲十六歲嘅小妹妹先講。 啊，咁咪要問啊？ 係咪先？你而家我哋嗱，我講我唔講你啦。 係 以我。几廿欧 系， 我睇廿六岁梗系后生啦，系咪先？第二十六岁嘅我去睇廿六岁，哇，好老啊你！咁样我都经历过嗰个年代嘅。 嗱，咁其实当事人就冇讲嘅，即系冇喺呢件事上面好着墨，可能佢比较啲内向啲嘅人，其实一直咧去追查 Edward 呢个故仔，即系佢嘅背景嘅人咧，都发觉佢唔系好讲呢件事嘅。佢有公开，佢有写低过一啲文章。 唔系佢本身系咪自闭仔先？ 比较内向，唔系咁 social， 比较静嘅人嚟嘅。即系之后佢啲行径都会了解得到。咁佢就有少少讲过啦，佢真系因为。咁就受一個情緒嘅打擊啦。咁但係至於係咪嗰個女仔覺得佢老啊或者咩就唔知啦。 嗯、 但係我哋可以睇下佢身形，身形咧喺一個西方人嚟講咧就比較真係矮小，啱啱過五尺，咁啊一百磅。 比中國人嚟講都算矮小。 比中國人嚟講都算係嘅。 係而家香港大佬係嘛？你香港廣州嗰啲人，你平均都差唔多五尺幾㗎啦。 五尺而家好，我哋亞洲人就五尺七、五尺六、五尺七、五尺八到啦，即係 average。咁但係佢又啱啱五尺出頭就係般人眼光嚟講，真係好老，係 矮啲 矮啲嘅，即係瘦弱啲嘅。嗱，佢一百磅， 唔夠一百磅啊嘛， 一百磅唔到，係啦，佢嘅記錄都一百磅。 五尺一百磅， 五尺 五尺高一百磅， 瘦啊，好細粒， 細粒㗎啦。咁可能佢嘅力氣，即係我哋相信一個咁嘅身形嘅人嘅力氣都係有限啦。 係啊， 係啊。 但佢做咗一件好驚天動地嘅事，咁佢係流浪啦，咁啊大病咁，唔知係咪俾人撇完之後咧就開始病，即係遇上當年比較流行，而家冇咩啦，就係肺痨啊。 肺痨， 即係輕微嘅肺痨啦。咁啊輾轉流浪，流落 流咗去邊咧？ 美國。 嗯。 哇！由嗰 拉脱維亞，拉脱維亞去到美國， 去到美國啦。 即係一失戀，佢就上船，跟住就唔理啦， 走啦。 就走咗去美國， 係走咗美國。咁但係就冇咩，佢冇咩記錄嘅。中間呢件事 去咗美國邊度啊？ 去咗 Florida。但係佢去過 Texas 啊，同埋其他地方啊。咁啊，周圍咁流浪啦。咁去到我都睇翻好年份都做好殘記。1923年嗰陣時候咧，佢就開始做一件事。佢咧就揾到一個地方。咁係叫一個叫 Florida City 嘅地方咧，就開始佢喺度揼石仔。走到界石啊，即系就地取材，佢揾到笪地嘅，咁好平嘅价钱咧，揾到好奇怪嘅地。佢拣块地咧就系一啲石多泥少嘅地，咁咧就10公顷到嘅，咁啊整咗笪地喺度，咁咧就开始喺度揼石仔啊，揼揼揼，咁冇咩人，佢冇同人讲佢做咩嘅，咁啊开始整嗰时候，整下咧就发觉原来佢喺度拣一啲好巨型嘅石头啊，就开始砌佢一个自己所谓一个梦想天地。咁咧后来 佢戒唔到女嘅戒石， 系啦 ，OK， 就戒。咁戒下戒下嗰阵时候，佢冇同人讲，因为呢件事咧系我哋后来就知道啦。原来佢就系想起一座建筑物， 系 一个 monument 咁嘅嘢咧，就纪念呢一单悔婚事件， 纪念呢个女人，呢个 Alice， 其实纪念呢个女人加呢个悔婚事件。后来我哋知道，其实佢尝试过几十年之后咧，请翻呢个女士咧 翻嚟， 翻嚟睇下呢个纪念品。 系， 嗯， 但系嗰个女人系冇出现过。 哦，佢揾到，死 咗，揾到嘅，有通讯嘅， 即系唔系挂咗， 唔系挂咗，佢唔嚟。 O K， 嘥咗咯，真系。你而家唔使请我，我都想去。 系，我都想去。咁有咩咁奇怪呢？就系因为1923年一次啦，佢用咗28年时间，先起完呢一嚿嘢嘅，一个人， 一个人， 冇请工人。 嗯， 系啦，神秘事件开始就系呢度开始啦。 有乜可能一个人仲要系五尺唔够，100磅唔够？即系你而家就可能，而家都好难啦、啊。你要搬一嚿10吨嘅石。 而家都难噶， 唔系两架货，你搬架货车你都难啊，除非你有 你半吨都难搞啦， 半吨都难搞啦，半吨成千磅，你唔系咁容易搞啊。 嗯， 好啦，冇人知佢点起，佢、又唔俾人知佢点起，即系做到好神秘。 系、 但系咧起下途中咧，去到1936年嗰阵时候咧，因为啲地嘅问题咧，咁嗰啲沙出唔系好重要，总之佢要搬， 佢、要搬， 佢要搬，佢起紧嘅， 嗯， 咁要搬。 佢未起好嘅， 未起好嘅，起紧。 佢未起好，佢想搬 去第二个地方。 系 啦，要搬去第二个地方，就搬咗去一个Florida 都系 homestead 嘅地方。 嗯， 咁咧佢冇车，呢个人冇车嘅。 系，佢要搵地嘅时候都系踩住一架冇胎、一个铁碌嘅单车周围去 噶。好奇怪噶佢。 所以现即系当时嗰啲村民都话佢呢个系黐线噶嘛。 有啲问题。 因为佢去搵嗰啲地咧，佢初头以为佢去搵，啲人以为佢搵宝藏嘅，因为佢成日拉住支竹。在地下度插插插插插咁揾嘅， 系 嗱，因为佢废老啊嘛，咁所以佢一去到美国嗰阵时咧，其实有一对夫妇系收养咗佢嘅，即系唔系收养咗佢，即系 照顾佢， 接济佢啦，咁啊医好咗佢嘅肺痨病， 系 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佢要揾个地，揾笪地要做啲嘢，咁但系嗰啲人问佢揾笪地做乜，佢讲嚟讲去都话，总之我见到我就知系边笪地啱噶啦，咁佢但系咁佢就 好似啲人睇风水啊，我觉得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冇罗庚嗰啲嘢噶，佢 冇 嘅 冇 嗰啲嘢嘅。咁跟住咧就，總之佢周圍去揾啦，咁嗰啲人就唔知，喂，介紹佢睇有啲嗱呢笪地好正，即係啲人以為佢即係種嘢啊。 係。 咁但係佢所有好好嗰啲農地咧， 即係肥沃嘅地唔啱嘅， 佢全部 reject 曬。 係。 但係佢就日日去揾，就揸住嗰架單車咧，就係冇胎嘅，得個鐵碌嘅啫。 係。 咁啊，蹬到真係蹬到阿媽都唔認得，係咪先？仲有啲村民就以為佢黐線嘅，以為佢去揾寶藏，其實咁但係佢咧就後屘揾到笪地咧。就好似你就阿 Chris 話齋啦，即係嗰笪地咧就唔係一個種到嘢嘅地嚟嘅，即係佢都唔知幾寸嘅土嘅樣嘅， 嗰啲叫 topsoil 啦 ，topsoil 係啦，而地下咧全部都係石頭嘅，咁佢揀到呢笪地，佢啱啦，我要呢笪地。 咁呢啲地咧，通常喺嗰個社會入邊咧，即係嗰個農業經濟佔比重高嘅時候咧，呢啲地通常都係唔值錢嘅， 嗯， 係啦， 因為種唔到嘢， 因為種唔到嘢啊嘛，咁種唔到嘢就光秃秃啦嘛。通常我哋喺地質學嚟睇咧，如果 topsoil 薄嘅地方咧，一定水源少。 系， 系啦，同埋嗰個風化程度好高，即係好容易有大風啊，咁吹走曬啲個表土啊，個表土係比較薄嘅，咁下面好近嘅有石，然後就正正就係佢想做嘅嘢，因為佢就 要下低啲石， 第一平啦，我覺得，嗱，我覺得咋，咁啊平啲可以， 但係嗰啲錢邊度嚟啊？ 幾乎係唔使錢嘅 ，OK， 因為其實冇人要啊， 冇人要，即係一笪地， 係啦， 佢種唔到嘢，我嚟做咩咧？當時 冇用啊， 咁但係佢係睇啱咗， 睇啱咗低啲石，係啦，嗱，佢睇到石，因為嗰度係一個沉積岩嘅地方， 嗯， 沉積岩咩特別咧？同火成岩有個少少分別啦，即係 嗰個， 我用翻中文講啊。即每一個密度的重量咧，其實就差不多。 嗯、 但係佢有一個很特別的特徵，就係、是、沉積岩通常比較容易切割嘅。 嗯， 嗱，佢嗰種沉積岩咧，其實就是一啲珊瑚、或者貝殼 死咗。 咁當啲貝殼死咗嘅時候咧，因為貝殼是一啲叫 calcium carbonate， 即係一啲氧化鈣 係 嘅沉積物嚟嘅。氧化鈣就似我哋嗰啲粉筆啦。 嗯。 即係粉筆，大家都知噶啦嚇，新一代都未必知啊，大佬。 而家 嗰啲白板筆嚟， 嗰啲兇殺案嗰啲咪用粉筆刮住嗰、那個， 係、 寫地啊，寫地係啦。咁咧嗰啲係比較用，但當然喺石頭嚟講咧，如果係 lime 嗰啲叫 limestone 啦， 嗯， 咁喺呢啲咁嘅成分嘅時候咧，係容易切割，但係佢仍然係重嘅。 嗯， 嗱咁好啱啲石匠去做嘢嘅， 係， 所以石匠就比較少，要識切花崗岩啊。 系 好似叻，我覺得 系， 所以大家香港見得多比較火成岩、花崗岩，大家都覺得石頭好硬啦。 嗯、 但其實世界咧係主要嚟講咧，其實都係啲沉積岩嚟嘅。 嗯、 因為我哋個地球除咗香港，香港就比較怪雞呢個地方。 嗯 嗯， 咁所以我哋接觸嘅石頭咧， 就可能對呢啲認知比較少，所以石頭唔未必一定好難切割嘅、 嗯。 所以咧喺阿 Edward 佢起呢一個Core Castle 嘅時候咧，佢能夠切到咁大球石咧，我自己覺得 冇問題， 唔係太難嘅。 係， 嗯， 係啦，因為人類喺切割石頭嘅歷史咧，由新石器時代開始咧，其實不斷都做緊嘅。係，咁人類其實講緊都有幾千年歷史啦，正統歷史都話俾我聽係咁啦。 係， 已經係信呢樣嘢。 嗯， 所以去到我哋1920几年嘅年代咁。有一些切割石頭的知識的人其實應該是切到沒問題的、 嗯、 加上 Edward 的背景他拉斷維亞的時候他家裡真的做 Stonemason、 嗯、 即是、石匠真的他有這方面的知識他讀書不多、 嗯、 本身這個人讀書不多但他切石呢我覺得沒什麼 神秘的一定有一手 一定有一手的 因為家族生意都 是 家族的工作都是這樣 你不喜歡也看過啦我覺得是這樣的、 嗯、 好了、那個、問題就是他切完石之後、 嗯 点样搬？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啦。 嗯，咪因为你切完讲紧你，即系我就抄啲资料望下啦。即系讲紧，就算你连最简单一道门，你都讲紧九吨、啊，大佬。 系啊， 嗰嚿石系九吨、嗯，你唔好计佢其他嗰啲位啊。有啲石即系轻嘅，你揾个阿洛舒华生力啤，咁佢可能都勉强抬得起， 冇可能嘅。 都冇可能， 九吨冇可能。 有啲细旧嘅，有啲细旧嘅石 头。细旧石头都有机会。 但你有啲真系好大嚿，佢点搬咧？ 嗱，通常我哋嘅一个生物咧，能够搬得起几多吨咧，就 系 自己体重有几多倍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谂下一个人，你做 gym 啦， 系 200磅推包， 好 劲啦，即系自己一倍或者自己两倍啦，比你好鬼死嘅。 你都搬唔到一吨。 或者嗰个举重啊，我啱啱奥运完咗啦，睇下啲举重嗰啲，咪最多抬多三个自己好未？ 嗯， 系嘛？咁但系你一吨都讲紧2200磅， 嗯， 系讲紧10个200磅嘅人， 嗯， 咁一个人 咁都冇乜可能， 系啦 ，lifting 喺我哋有地心吸力嘅地球咧， 嗯， 咁人嘅十倍自身重量咧，基本上应该系冇人做到嘅， 嗯， 人啊，用人力、嗯、单纯人力啊，冇工具嘅帮助， 系 系啦，但系呢一个人喺个背景或者我哋认知咧，佢就冇乜财力嘅。 嗯，即系冇乜钱啦， 冇乜钱， 起码佢系因为失恋，跟住就中咗上嘅船到咗嚟。 系啊， 咁就同埋啲报告都话，佢就算同屋企有来往都啦，屋企都冇寄过钱俾佢。 系啊，冇接济嘅。 系啦，即系有书信来往都冇信嘅， 系啦， 冇钱嘅。 喺佢遗物入边咧，我哋见到佢好多旧架撑，似就似我哋而家啲拾荒者， 嗯， 将好多嗰啲人哋唔要嗰啲烂机器啊，或者烂工具咧， 就搬晒翻屋企。 系啊，左拼右凑咁咧，就变成系自己嘅工具。 嗯， 咁但系奇就奇在咧，而家个行翻呢个 Core Castle 缪斯林咧， 嗯， 咁我哋发现咧，佢当年嘅工具都留喺度。 嗯。 咁佢用嗰啲嘢就真係 好 raw 嘅， 好 raw 嘅，即係左拼右砌啊， 嗰啲 係啦，全部都係嗰啲雜即係人哋唔要抌咗，即係人哋抌廢棄置咗嘅嘢， 抽抽埋埋 嘅，就攞嚟用啦。咁佢就靠呢一啲嘢嗱，我哋因為揾唔到其他嘢啊嘛，佢自己冇電嘅供應嗰度，即係冇電啦， 冇電啦， 唔使有咩油渣發電機冇啦，咁有冇咩內燃機或者嗰啲叫 engine 啊嗰啲冇嘅， 都冇啦。1920几年嗰陣時 係啦，唔覺得佢有任何一啲係。好複雜或者好先進嘅機器幫助之下咧，佢就完成咗呢件事。咁嗱，因為如果你要起一座嘢，經歷20几年咧，如果你要請工人咧，一定會傳咗出嚟 嘅。係啊， 係咪？你附近啲人住噶嘛？ 冇錯。 咁佢都有食物供應，佢唔係種嘢嘅，佢淨係喺度揼石仔嘅啫。咁佢攞佢要買食物啊，或者做一啲生活所需嘅時候咧，咁佢揾過其他人嘅。 嗯。 但係佢隻字不提自己做乜。 嗯。 佢所有嘅行徑咧，起呢啲石頭啊，起呢個 castle 咧，都係夜晚進行。 嗯， 好似就系话佢由半夜就至到第二朝六点就系做嘢噶啦， 系啦， 就平时日头就唔做嘢嘅， 系啦。 但系你瞓醒觉，你经过佢嗰个原地，你就会见到突然间有嚿石冻咗喺度。 冇错，如果单凭呢一点，我哋就会觉得佢系有啲嘢唔想俾人知， 系有啲秘密啦， 有啲秘密啦，唔想俾人知。 系啊， 但系就咁冇错，俾人见过。即 俾人見到， 俾人偷睇過， 係， 咁就一啲人嘅 report 咧，就係都有講嘅，即係附近嗰啲居民傳翻出嚟啦，就係見過佢能夠搬一啲石頭，令到石头飛起，好似氣球咁浮下浮下咁浮下浮下， 佢係好似 特異功能， 伸直兩隻手，就係嗰啲 Jedi Force 嗰啲咧，星戰嗰啲咧。即系 Yoda 嗰啲伸直嘅手，成嚿石就搬得起嗰啲噶嘛？ 嗱，我会觉得咁啦，系咪有人喺度穿凿附会咧？因为啲冇证实嘅，冇证明， 系得人见到嘅， 见到讲嘅啫。咁但系佢就从来冇公众场合咧就示范过佢呢啲咁嘅能力，即系呢一方面嘅技巧啊、技能就冇嘅。 嗯， 咁当嗰个年代有冇相？嗰时有相，所以佢当年呢个 Edward 喺 起嗰陣時候佢用過嘅嘢咧，佢係有相為證嘅。 嗯 嗯， 當年係有影過相啊。佢用緊啲工具仍然係佢在生的時候，嗰啲工具仍然係喺 operation 嘅狀態嘅時候咧，係有個相。 嗯 嗯， 但係呢啲工具到今時今日留喺 museum 入邊咧，係有啲走樣嘅， 走咗樣嘅。 係啦， 嗱，及呢啲報告啦半夜即係可能講漏咗啦，因為都半夢半醒嘅狀態，真係抄啲料啊。 係。 佢咧就有啲人去形容翻佢咧，就係話佢哋去裝佢啦，即係去靜靜地睇下佢喺度做乜啦。咁佢就話咧，佢咧就有人真係發誓啊！嗰個人發誓就係見到佢咧係伸直兩隻手咧，咁嗰嚿石咧就會成嚿浮起嘅。佢發誓見到嚿石喐，咁但係半夜嘅時候見到嚿石喐啊，即係你信唔信就一件事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原來佢哋話咧，覺得呢個 Edward 咧就有啲第六感嘅。总之佢感觉到有人想装佢咧，佢就即刻停工噶啦。 嗯， 但系佢永远咧，佢都系好 nice 嘅，即系佢系一个好 nice 嘅人。即系佢可能有啲人你经过去望佢咧，佢明知你望佢咧，佢会突然间喺你身边嗰度弹出嚟，跟住佢话即系好似好好问候说话咁样咧。咁、然之后佢就会讲一句，佢话诶，不过咧你哋喺附近咧令到我好紧张，做唔到嘢啊，咁样你介唔介意可以行开一阵啊？咁样嘅，即系佢系永远都系一个好 nice 嘅人。 换咗第二个啤咩啤嗰啲啦， 换咗第二个叉起条鱼指住你啦。 系啦，咁但系佢就好 nice 嘅。咁但系啲人到而家都冇一个好肯定，或者冇人影过相。啲人尝试想影佢相嘅，咁但系佢话佢唔俾人影相嘅。第一，但系咧就网上高有几张相流过出嚟咧。就是他在做緊嘢，譬如搞緊一個機器啦，或者他有一座很出名的一座就是三腳架啦，一個幾層樓高的三腳架嘅，就用揾木搭出嚟，即係好 raw 嘅都係。 佢係攞一啲人哋唔要嗰啲電線杆啊， 哦， 即係電燈柱啊。 咁佢就即係見到佢做緊呢啲嘢，咁嗰啲人咧就有懷疑嘅，就話佢與其你知道邊個人望你嘅時候，其實佢係有少少係特登走埋去做一啲錯嘅嘢，令到你覺得佢喺度做緊嘢。其實佢唔係做緊嗰啲嘢嘅， 即係佢 sense 到有人及佢，佢就做第二啲嘢， 等你影相。 OK， 影完相之後就錯誤引導你哋， 係啦， 佢以為佢因為咁樣。I never guessed it would rock apart from here. Oh, oh, oh, oh. Someone's built a candy castle for my sweet 16. Someone's built a candy brain and filled it in. Would I do anything for my sweet 16? Oh, I'd do anything.16. Oh, I see it's clear, baby, that you are all through here. Oh, oh, oh, oh. Someone's building a candy castle for my sweet 16. Someone's building a candy house to house.I do anything for 16 Built a moon for a rocking ship Never guessed it would rock it far from M J 十三第二次，頭先嗰啲歌就係 Billy Idol 嘅《Sweet Sixteen》，甜蜜十六歲，唔係女方， 係喎，我唔記得，哇，真係好熟，好似好熟啊！ 啊，你咁樣暴露咗我哋嘅年齡啦，已經啊！咁啊 ，anyway， 即係呢首歌點解會播呢首歌 ？M J 十三都第一次，好少播歌啊，第一次啊， 記憶中第一次， 記憶中第一次啊，第一次插首歌度播，因為呢首歌咧講緊呢個甜蜜十六歲啊，《Sweet Sixteen》咧就係講緊呢笪地方。而首歌的概念是不是都是由这个地方来的 是没错。Billy Idol 是一个 歌手 Rockstar 其实他在8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Cold Castle 参观、 嗯、 他就受到这个故事就是 Edward 的故事就启发就因为他、Edward 他自己描述他这一段悔婚咧，我覺得一啲唔 可歌可泣嘅愛情故事 係啦。佢啲 我又覺得有幾可歌可泣。 因為 Agnes 係十六歲啊嘛，十六歲嚟悔婚啊嘛。 係， 我唔明點解會甜蜜咯，即係俾人悔婚就甜蜜。 即係呢個我唔覺得有幾咁可歌可泣啊！香港一年唔知發生幾多次啊， 每日都唔知不斷咁發生緊啦， 係 啦。 冇錯，咁 anyway 呢首歌就係送俾大家啦。咁就係 Billy Idol 嘅 Sweet Sixteen， 咁啊繼續我哋嘅故仔咯噃。係， 就是、因為咁多人想知道做乜啦，包括。美國政府的官員呢、 嗯、 其實都想知道、嗯、因為如果你能夠即如果我們、啊、人類、啊嗯、能夠掌握到這個技術呢用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這樣的事的時候呢、嗯、其實很厲害、 啊、 因為你是很懂得利用一些 mechanics 一些機械科技或者一些很特殊的技術、 嗯、 加上那個年代呢就很想大家都想研究一些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剛剛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世界大戰之間 那段、啊、那段即很多人都很熱衷於這些包括各個政府都是這些超自然能力或者超人能力 的實驗咁其實美國官員咧係派咗啲人去睇嘅， 去 mon 佢 去睇呢一嚿嘢，去調查究竟佢係點整嘅。 嗯， 但佢就隻字不提。 嗯， 包括回程，即係嗰啲官員回程咗之後咧、 嗯， 其實都得唔到任何啟發嘅。嗱，好多人都去問過阿 Edward 究竟你點起咧？佢好奇怪，答得好似玄妙喎、 啊。 因為我知道究竟槓桿原理同埋一個即係重量啊，呢、 嗯 這個世界究竟係點樣運作？ 嗯、 大致上嘅意思係咁。有些人的演繹就話佢其實了解了以前金字塔的秘密，係啦。咁咁個秘密係乜嘢咧？咁佢點都冇講嘅。 嗯 嗯， 直至到佢一咁幾年啦，咁咪過身啦。咁過身都好傳奇，好奇怪呢種行徑。因為佢起完之後，嗰、個 Cold Castle 咧，咁其實佢係俾人參觀。 嗯， 咁俾人參觀就收一毫子嘅啫。 收一毫子， 系收一毫子嘅啫，即系毫子一毫子咁啊！但系佢带 tour 嘅，去参观佢呢个甜蜜十六岁嘅 monument 系啦，参观佢呢嚿嘢啦吓，所有都系一嚿个嘅嘢啦。 嗯嗯， 咁佢收埋啲毫子，收埋埋嘅时候咧，咁直至有一日，咁佢就喺门口挂一块牌，因为佢喺 public 嘅地方嘅门口啦吓。咁、门口挂一块牌，佢话佢要去医院。 嗯， 咁结果去咗医院之后就轻埋，三日之后 冇翻过嚟， 冇翻过嚟，因为死咗啦已经。 系 啦，咁啊有啲遗物啦，咁。但是他竟然就将这个秘密就带入棺材， 即是他怎么没人知道 了，没人知道、后世呢对于这件事呢、我们觉得最奇怪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即大家都会专注在这件事怎么搞、就看他有没有什么著作，其实他有的、他有五个著作的、有人说书其实不是书来的，只是一些小册子，很短的， 印了出来 摆 在家里 他卖的， 哦，佢賣嘅， 賣嘅，有得賣嘅， 現場賣嘅，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去翻Coral Castle 呢個 museum 咧，都有得賣嘅， 都仲賣到， 都仲賣緊嘅，有四件作品啦。咁其實五篇啦，嗱咁一篇咧就其實係講佢一啲政治嘅觀點嘅，即係講佢家庭啦、政治啦，同埋一個甜蜜十六歲嘅故仔。所以後世傳頌於呢個甜蜜十六歲嘅故仔咧，其實就係嚟佢呢個手稿嗰度講嘅。但係佢又冇講點解人哋悔婚啊？佢又好清楚交代就係、是。Alice 就冇嚟去揾，即系冇嚟睇啲，冇嚟睇啲旧嘢，咁佢当然好失望啦。即系呢三篇嘅著作咧，咁就大家就觉得冇乜嘢啦，都系啲记录嚟嘅啫。但系另外两篇就比较奇怪，一篇咧就叫做 Magnetic Current， 即系一啲磁力嘅流动啊。另外一篇咧就叫做Mineral，即系啲矿物啦，Vegetables， 即系啲蔬果啦、蔬菜啲植物啦，同埋 Animal Life。即係啲動物嘅生命，咁其實就係佢講咩咧？就係佢對呢個世界、對呢個宇宙、對人一樣嘅點運作， 咁奇怪嘅。 係啦，點解無端會加兩嚿呢啲咁嘢喺度咧？嗱，五篇著作啦，總共得五篇嘅啫，因為佢讀書唔多，咁所以佢用嘅字眼咧，如果睇 簡單嘅， 係好簡單嘅啫，同埋唔係咁準確嘅用啲字眼，即係 vegetable。我哋而家現今如果你講植物就叫 plant 啦。咁啲人睇咧就好奇怪，佢覺得呢個世界咧任何嘢都有一嚿磁石。包括人啊， 即系喺著作嗰度写， 系著作写嘅。任何即系佢喺 Animal Life 入边讲， 动物生命、 动物生命、植物生命同埋一个矿物入边咧，佢都系讲任何嘢都系一个磁石。磁石我哋知道分南北极噶， 系 咁佢咧就觉得南极同北极系分开嘅。嗱，南极同北极系分开啊。咁 即系你讲一嚿磁石嘅南极同北极 系分开嚟睇嘅，佢觉得呢个世界系咁嘅。咁所有嘅嘢咧，其实就系由南极流向北极一个流动嚟嘅啫。咁即系话人嘅生命咧系冇一个开始，亦都冇一个完结，只系话由一嚿嘢流去另外一嚿嘢啫。佢系咁睇嘅， 咁 New Age 嘅 系好 New Age 嘅，系绝对系咁嘅。咁佢觉得咧，如果一由一个方向流去另一个方向流晒嗰阵时候咧，咁其实就完噶啦件事， 即系嚿嘢就死啦。 系啦。佢唔係用死嘅，佢轉化咗去另一嚿嘢。咁即係話嗰嚿嘢如果轉化咗另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再用嘅，即係循環不息，生生世世。佢覺得係咁嘅。植物係咁，人係咁，礦石都係咁。佢有用電池嚟比喻嘅，即係如果我哋嗰啲好舊嘅星啊，即係一啲新嘅電池咧，由正極流向負極，或者電子係由負極流向正極啦。咁我流完之後咧，呢嚿電池咧其實就用完噶啦。係，咁係咯，而家都係咁理解啦，正常嘅。咁但係佢流啲電子由負極流向正極之後咧，其實佢正極裏邊咧係可以繼續去做另一啲嘢嘅。如果你能夠管理到嘅話，嗱呢句就係奇怪嘅地方。因为我哋觉得要 reverse 所有，我哋要翻转头先，我再重新嚟过啦。 系 嗱，似乎佢呢度留咗啲线索俾我哋去估嘅。加上佢 Magnetic Current 入边讲南北极系分开咧，呢样嘢好奇怪嘅。因为我哋知道一嚿磁石咧，如果我哋剁开咗之后咧， 佢自己南北极再重新 剁开咗每一半咧，其实佢自己都有各自嘅南北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喺物理界而家现今科技物理界咧，咁其实都揾紧一样叫 monopole。单极磁石，咁即系话一嚿磁石只系得南极，或者一嚿磁石只系得北极， 冇噶嘛？但系 喺呢个宇宙入边咧，或者我哋现今所涉及嘅空间呢个宇宙入边咧，系未存在过 冇呢样嘢嘅。 但喺 quantum physics， 即系喺嗰个量子物理学入边咧，佢嘅预言即系 super string theory 嘅，即系超弦理论嘅预言入边咧 ，monopole 应该存在嘅，单极磁石应该存在嘅，系啦。但是因为 Edward 用一些很简单的字眼令到大家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用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就制造到 monopole 出来呢？但现在我做不到的， 即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技术或者他很 raw 的器材 是 就可以令到一嚿石，本来即是一嚿石本身，你都以前是你上过来石秘密都讲过，就算普通一嚿石头其实都会有南北嘅極喺入邊噶嘛， 因為佢有可磁化金屬嘅成分， 係啦， 係啦。 咁但係即係話，如果佢意思即係話，其實佢有啲好 raw 嘅器材，可以令到一嚿石純係變成南極，或者成嚿石純係變成北極，係咪咁嘅意思啊？你 似乎係咁。嗱，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呢佢嘅科技或者係 Apple 用嘅技術咧，仍然係好多嘅揣測或者好多嘅理論去講嘅。咁呢啲即係其中一個睇法啦。因為 真係佢著作 係啦，因為寫得好簡單， 有無限聯想啦。 係啦，因為佢用嘅字眼好簡單，但係就係正正因為佢用嘅字眼簡單，而發生咗一個問題，就係有人懷疑佢喺啲字入邊咧係 encrypt 咗， 有曲啊。 有曲嘅， 有曲啊！ 即系话里边其实佢嘅秘密咧已经写咗喺佢呢五个小册子嘅入边。嗱呢啲佢嘅内容 又系 Bible 曲咁，又要行三粒字，跳一跳，跳七粒。谂去揾去 D 曲佢 呢啲咧，我又觉得谂多咗。嗱呢一样嘢谂多咗，但系咧喺一啲人曾经喺佢嘅字著作嘅字眼入边去 D 曲咧，我睇咧就唔系谂多咗嘅。原因 又 D 曲到世界末日嗰啲咁嘅嘢， 唔系，冇咁喂，冇咁夸。但系咧，因为佢写嘅嘢其实几直接，用一啲好奇怪字眼。因为咧，佢曾经有一段文字咧喺 Manicure 入边咧，就系教点用一个电池啊。电池点样驳起佢就会产生磁力啊！好简单一啲嘢啦，就系、是、如果我哋有一嚿铁撬到一啲电线，我哋搭通个电流嘅时候咧，嗰条铁咧就会产生南北极啊嘛。 呢个好小学生都知啦， 我哋僆仔成日玩嗰啲啦， 系僆仔都玩过啦，大家。但系个问题，我哋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哋企喺边或者边间屋都做到噶嘛？系咪冇所谓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咧，佢喺教你做呢一嚿嘢嘅时候咧，竟然佢叫你个人要企喺南边。條電線咧，佢有埋尺寸俾你嘅，但系咧就一定向正東方。咁嗰條電池嘅正極咧，又要向邊個方向？佢竟然做呢嚿嘢時有埋方向， 咁有冇人試過咧？ 有， 得唔得咧？ 得， 但系你個樣話俾我聽有，但係 個但係咧，佢裏邊原來仲有一啲 mathematics， 有啲數學喺度。咁呢樣嘢點睇到咧？就係因為而家佢剩翻落嚟嗰啲機器入邊咧，咁有一個咧就叫 flywheel。由25格磁石组成，咁呢磁石就系一叉咁嘅 V 型嘅磁石，咁每一个角度咧就15度，咁啊整咗25嚿磁石，咁睇嗰个嘢啦，咁曾经佢自己 Apple 影咗张相，咁啊佢手搞呢嚿磁石， 系， 咁咧就好似有部机， 即系嗰嚿嘢有个柄咁样噶嘛， 有个柄 啊，都好 raw 噶嘛，个柄都生晒锈咁样噶， 系因为佢系一架福特嘅车入边拆出嚟。 哦 ，OK， 佢就咁系好似人哋以前嗰啲石磨咁样咧， 系啦， 系咁转嘅啫嘛吓。 咁而家嘅人就相信啦，主流意见相信佢一个交流电嘅产生器。咁但系细睇之下咧，佢里边嘅数学含量咧就唔系咁简单，因为佢产生嘅交流电咧就唔足以应付日常嘅需要。咁究竟呢一个系咩咧？似乎佢喺个 magnetic current 入边咧，佢讲过一样嘢叫 perpetual motion holder。咁咩叫咧？中文就叫永动机啊。永动机呢样嘢咧，其实一个喺物理界入边，其实一个概念产品嚟嘅啫，应该不存在嘅。就话一 做唔到嘅， 做唔到嘅，因为有个机器入边咧，就话你输入咗某部分嘅能量，如果佢冇能量嘅流失咧，咁呢嚿嘢就永远喐噶啦。 系啊， 系永远， 即系唔停嘅。因为所谓能量嘅流失，例如我求其噏啦，即系你拉住个波，你踢个波，咁个波应该系一路向前行啦。 系。 但系个波会自己停咧，因为佢同地面可能有个 摩擦 力啦，亦都好有可能系因为佢空气有个阻力啦。 系 咁，所以咧你踢佢嗰下个力咧，就去到嗰个波咧一路行咧，佢就会俾嗰啲力分散咗去咧，就叫 energy loss， 令到个波就停咗。 系 即系原理上高，如果你喺太空 系 冇空气阻力嘅情况之下，你踢个波咧，个波系永久咁飞行噶嘛。 系啦， 即系呢一样咁嘅概念啦吓，啲听众 就 知啦。 系啦，佢。提及过呢一样嘢，喺嗰个年代提及过呢样嘢， 即系讲呢个 flywheel 就系 系啦 咁样嘅， 佢系描述过系咁嘅动作，但系咧睇佢影翻啲相，佢有相片记录噶嘛， 系啊， 同埋而家实际喺缪斯咁留低嘅残骸咧，有人发觉少咗啲嘢， 少咗啲嘢 零件，唔见咗， 系冇咗嘅， 冇咗，搵唔到， 即系佢原本影嗰张相佢再生嘅， 系再生嘅 ，Edward 自己又搞紧嘅， 系。 当然嗰张相都好多人话佢嘅手嘅角度啊，甚至佢企嘅方向都 系 有关系啦。咁呢啲可能谂多咗啦吓，啲人度晒出嚟。咁但系咧，佢哋觉得点解会有啲零件唔见咗咧？咁嗰啲 美国政府封闭消息，搵人嚟立咁啲嘢，等你研究 到。 唔系 应该系 Edward 啊，佢自己临 L 之前收埋咗啦。 但系奇怪喎，因为佢入医院入到。突然噶嘛，佢自己去医院噶，佢都唔系。 唔系，但系佢系咪应该起好晒佢自己先？ 佢起好晒之后，系开过大约两年几嘅时间咧，就系俾人参观嘅。嗰时就所有嘢存在嘅。系啦，佢 L 咗之后咧，咁其实系几经极手嘅。咁有啲嘢啦，但系喺经极手度有少嘢啦，因为佢都系佢用嘅嘢全部都系执翻嚟噶嘛，好多架撑都执翻嚟噶嘛，就发觉有一个盒。喺第二次逆手嗰时候，第一次逆手唔觉，第二次逆手嗰时候咧，喺一个地下室入边咧，就发现有个箱。咁个箱入边咧揾到3500蚊美金，咁佢点嚟嘅咧？应该就系靠呢一毫子一毫子啊， $3,500当年是很有钱的， 现在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啦， $30,000+， 是啊，现在都不小的这个数目， 嗯， 是不是？但是当年在成六七十年前，咁呢个数目当然系一个比较大嘅数目啦，佢系靠一毫子一毫子同埋卖嗰五张纸啊，佢嗰度著作啦，咁样做翻嚟嘅，咁咪好奇怪呢个人吓。 咁搵到$3,500+，咁点咧？ 点解个$3,500+会出现咧？其实就系因为到最后咧系政府接管过，接管咗，咁后边又卖翻俾个家庭，即系州政府系接管咗，后屘又卖翻个家庭。咁頭先提過啦，因為政府想去了解當年嘅政府想去了解佢點解能一個人用28年時間去起咗呢嚿嘢出嚟啊嘛。咁嗰時候咧，亦都有人提啦，就係、是、咪有一啲好重要嘅部件係 遺失咗？ 係啦，唔知點解無緣無故消失咧。 嗯， 原因就係傳世嘅相咧，同佢而家所剩翻落嚟嘅嘢咧係唔同嘅。 嗯， 係有啲 病，有啲冇咗嘅， 係有啲冇咗嘅。 嗯， 咁正正咧就係咁樣，就令到好多揣測。 嗯， 咁好多人啦，咁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又有心人噶，咁、有心人咧就去研究呢一个 Coral Castle 嘅时候咧，又发现咗另外一样嘢， 嗯， 就喺个门口嗰度咧， 嗯， 除咗好出名嘅就系一个门口，就系一个九吨重嘅石门啦， 嗯， 咁佢 旋转门啦， 旋转门啦，咁个旋转门咧系九吨可以做到轻到咧一只手指一笃咧，咁佢识转， 细路女啊嘛， 系啊，细路仔， 一个细路女搵只手指一笃佢就会转啦， 佢会转就会芝麻开门咁开咗门， 吓， 吓，咁佢。好叻啦！咁到80年代死咗之后好多年啦，咁因为生锈问题咧，道门就唔喐噶， 棘死咗， 棘死咗，咁冇办法啦，因为你始终 open to public 要俾人参观噶嘛，咁你要修理啦， 要搵人整啊， 要搵人整啦，一整之下咧，咁有啲即系嗰啲专家咧，所谓嗰啲 mechanic 嘅专家咧，去睇嗰道门点解咁会死好咧，整得，原来佢都用嗰旧车辘嘅 bearing。 旧车辘嘅 啤铃，咁我点做咧？就是、一道垂直嘅门啦，咁啊两米几高啦，咁啊沿住对门垂直咁样转一个两米几嘅窿，其实好难噶， 转个两米几嘅窿 系啦，就 佢搵咩器材转个两米几嘅窿？ 如果你问我咧，因为我都系做钻头，我都系做钻窿嘅人嚟嘅， 吓 两米几要转一个直窿咧，非常之难， 而且仲要系冇偏差、哦， 系啊， 因为你稍微有一分嘅偏差，你道门已经唔平衡噶啦， 系啊， 我自己试过喺屋企转石头。即是找一塊石头那些圆形那些呢，比水冲到圆形那些呢，我试过转一个石头， Chris 见过就问我你怎么转，我找一个电转转，你转了几久？转了成日咯， 是啊， 因为是很难转的嘛， 很难转，真的很难转，你转石要转一 阵，就算我当它是那个 是那些珊瑚的沉积岩，你转两米几的窿，我怎么转？你去哪里找个转有两米几？ 因为会偏差，你转转会偏差，你一偏差呢，你的中间中轴承 就歪了嘛， 一歪了你的道门就很重，它不平衡嘛，它可以做到很平衡，然后穿了一些铁棍在中间，就上下有两个 bearing 顶住它，可以转得很顺，但是1980年的时候坏 了， 坏了之后有人去修理，现代科技，八十年代都叫现代科技，修理了之后做不回，而家我哋嘅科技系做唔翻， 做唔翻嗰个平衡， 做唔翻个平衡，亦都系唔顺嘅。而家转得， 嗯， 而家都喐紧，但系唔顺噶啦，已经系冇当年咁顺嘅，同埋歪咗嘅，即系冚得唔 fit。 好似佢歪咗就要特登，有啲人冇讲过啊嘛，就系话佢当时系要揾侧边个门框 去就， 系锯翻开个位嚟就佢 啊嘛，因为歪咗。 嗯， 吓。咁而家已經有， 即係而家都做唔翻， 做唔翻。而家有吊重機嘅幫助啊，咁其他嘢都就唔到咁準確啦。 嗯， 咁叻啦嚇。 嗯， 好啦，咁喺調查呢道門嘅時候咧，就發覺喺入口嗰度咧，阿 Eric 咧原來丟咗兩個 number 喺度， 丟咗個 number，number， 左右嘅，重複嘅呢個 number， 左右嘅， 即係左邊門框同右邊門框咧 有 number， 有 number 嘅。 係， 咁個 number 咧就係七字開頭7129610519595。 嗯， 咁冇意思啊！对于我嚟讲冇意思啊！对于美国人嚟讲咧，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啊！因为佢咧睇就知呢个系 SSID 嚟嘅，即系 Social Security ID 嚟嘅， 即系身份证 number， 即系佢哋嘅身份证 number 嚟嘅。 系， 系啦，咁一睇到你就知啦。咁啊，真系又有新闻咧，就揾翻阿 Edward 佢嘅 Security number， 系啦，佢入去美国嗰阵时所做嘅登记 Security number， 系咪嗰个 number？ 真系嗰个 number。 嗯， 咁奇怪啊 ，Ken， 你会唔会将你身份证 number 摆喺个门嗰度啊？ 梗 會啦，咁有咩咁奇咧？咁如果佢就咁擺咗個佢自己嘅身份證 number 喺度門嗰度，即係 唔係開頭我以為佢係記嗰嚿石嗰個 number， 咁而家唔係啦，即係佢咁多個 number， 就即係佢而家將自己嘅身份證刻咗，即係將佢自己嘅身份證 number 刻咗喺度門嗰度， 係 咁有咩用咧？ 嗱， 應該代表佢自己， 即係話俾人哋聽呢等嘢係我嘅，係咪咁樣咧？ 如果咁樣諗咧？就不會有任何進展的， 是啊， 結果也是因為 因為有 啲 人 多咗，好多人都見到兩個 number， 係影埋相出嚟，大家揾到呢張相啦。咁啊，影嗰兩個 number， 影埋佢張相 certificate 俾大家睇咧，證明真係啦， 真係 佢 number 啦。 係， 咁都係咁啫。咁啊，事隔好多年，冇人諗到點解會整兩個 number 喺度，手痕。 係啊， 唔知點解。咁有啲人咧，我啲好奇特、好 paranormal 嘅 方 向，係啦，去諗就話，如果你啲嘢喺個門嗰度出現咧，咁即係所有件事嘅開始。 都同道门有关， 同道门有关，即系门就代表开始啊嘛，进入呢一个地方嘅一个 starting point 啊嘛，咁即系话咧 starting point 其实喺个 number 度，嗱有人咁谂， 谂得好多， 嗱谂好多，呢个真系谂好多， 谂多唔系谂多咗啊，谂咗好多。 最近嘅呢件事嘅地曲， 咁但系点咧？ 点咧就系嗱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咧咁啊十几个字啦，因为佢分两 part 嘅，就系7129。 七一二九 系一 part 嚟嘅， 一 part， 因为 standard 嘅 social ID SSID 系咁，跟住咧就系。610595就 系 另外一 part 嚟嘅， 另一组 number 系。 好啦，成件事最玄妙，佢数似乎用嘅机器就系头先讲个 flywheel， 即系有25嚿磁石 V shape 咁样用石屎整嘅一嚿磁石喺度搞，唔知搞乜嘢嘅。呢嚿嘢真系冇人知系究竟用嚟做乜。咁啲人咧就用一啲叫质素排列嘅办法咧，即系去睇翻 佢嗰个 number， 佢个 number 系咪有任何嘅意思喺度咧？结果有人揾到。 我揾到咩？ 揾到原来呢一个 number 就系做呢个 flywheel 嘅一个蓝图 啊！唔系啊嘛， 系咁啱得唔？ 哇！呢个人生轨迹嚟， 可以翻翻转头。嗱，我哋觉得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系 random gen 俾你，即系我哋嘅身份证 number 系你排到嗰个位置啱啱好， 系 咁样嘅啫。 系啊系啊， 系啦， 你冇得拣噶嘛？ 你冇得，应该系冇得拣啦。嗱，我唔知，我真系想知美国嘅 social SSID 冇得 拣， 好似都冇得拣。 我唔知啊，因为如果呢件事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对于我嚟讲就非常非常之巧合， 即系灵异啊，大佬， 直情灵异啊。 点系嗰个 number？ 即系而家两组 number 系 点样可以计到同嗰个 flywheel 个蓝图有咁嘅关系咧？ 嗱，我尝试用最简单、最简单嘅办法， 好复杂啦，即系 好复杂嘅呢个数学 啲嘢吓。 系啦，嗱，如果因为 flywheel 我边发觉有25嚿磁石走24格嘅，每一格其实除翻360度，其实每一格系15度，系咪？咁如果每一格我哋由第一个用一个叫做质素连加嘅 sequence， 因为数学一啲 sequence 嘅啫，咁我哋就发觉个 sequence 咧就系2啦、5啦、10啦、17、28，嗱大家加到噶，咩叫质素大家知啦。第一个质素系2啦，第一二个质素就系2同3啦，二同三加埋就系5啦，所以第二个 number 系5啦，2、3、5跟住7啦嘛，系咪？2+3+5+7就系17啦，2+3+5就系10啦，所以呢啲次序排落去咧，咁但系得出呢一个 sequence 咧，其实就系2、5、10、17、28、41连续落嘅， 系 系啦，连续落你数头嗰24个围住一个圈咁样排咧，就系每15度一格。大家自己试下排到嘅。好啦，头先讲佢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嘅第二组数字咧，就系105195啊嘛，系六跟住105195啊嘛。咁其实105195咧就啱啱好系话俾听第几格。因为呢啲个质素先运成入边出现噶嘛。好啦，你揾到个格数之后咧，你发觉啱啱系相差90度。即是一个90度一个直角嚟嘅，就指住嗰两个角度嘅。 系 咁，嗰两个角度咧，去度翻嗰个 flywheel 咧，呢两个角度嘅磁石嘅排列咧，就系有个重要性喺度。咁嗰啲系啲物理一啲数学嘅计算啦。咁我唔详述啦，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翻。好啦，咁大家睇完成单嘢之后咧，呢、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咧，其实就真系似乎系做呢24格，即系25嚿磁石个排列咧，嘅一个重要数字嚟嘅。 即系总之一个 format。 一个 format 嚟嘅，系咁里边咧，亦都有啲派嘅开方啊，咁搞一大轮啦，即系派即系圆周都要开方啦。 喂，但系佢排唔匀嘅，而家讲到 系排， 佢排唔匀噶嘛，应该 排得匀， 排得匀啊， 排得匀嘅， 有佢啱啱好计到条数， 计到条 排得到嘅， 排得到嘅， 嗯哼。 咁咧，因为呢一个嘅起合咧，即系呢一个嘅排列咧，就令到咧嗰啲磁石咧喺转动嗰阵时候咧，如果下边有另外一嚿咧。就会令到佢有一个似乎系一啲 anti-gravity 嘅力量咧， 反地心吸力嘅， 反地心吸力产生嘅。咁佢里边咧，magnet current 入边咧，似乎系成嚿嘢嘅 instruction 嚟，即系嗰啲叫 manual 啊， 个手册。 手册 吓， 系啦 ，magnet current 嗰个手册入边咧，佢提过好多次一个叫 wooden box， 就教大家点样用一个木嘅盒仔去做啦。但系佢木个盒仔成日同你讲有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你唔好乱摆嘅。 有人如果将 wooden box 呢个字转成 pyramid， 即系金字塔咧，咁成件事就通晒嘅。 佢可能唔识写 pyramid 个字， 系啦， 佢就写咗木盒。 木盒。咁如果将翻金字塔而家个大金字塔，我哋知道嗰啲方位代翻入佢成篇文章入边咧， 系， 其实佢系描述紧个金字塔一个缩影， 系， 就嗰个 geometry， 即系嗰个形状咧，就摆翻落呢个 fly wheel， 系， 嗰啲嗰啲磁石啊嘅排列啊，系根据翻金字塔嘅方位嘅， 嗯， 所以佢就成日同人哋讲，我知道金字塔嘅秘密， 系啦。 咁只不過即係金字塔佢唔識得形容個字，佢讀得書少，因為佢讀 我唔知呢個估啫。點解佢用 估 啫？佢用係佢用啲好簡單嘅字眼去描述一件事。咁但係如果而家啲人覺得係咁樣嘅時候咧，咁佢用翻金字塔呢個字代入木盒咧，你擺翻喺個 file 上面咧，又啱嘅喎。 唔係，我想問啊，所謂啱或者你所謂知道嗰、那個嗰竅門 係 係即係話金字塔而一個方位 係， 如果你摆翻落去而家呢个 Coral Castle 呢度咧， 个 fly wheel 就会令到呢个 fly wheel 有呢个反地心吸力嘅能力啦。 系似乎， 似乎 系啦， 但系冇人试过嘅。 因为呢个 fly wheel 似乎而家系剩翻一半啫。 哦，即系有啲俾人挞咗啦吓，或者唔见 咗 啦， 唔见咗啦，因为有啲零件始终冇咗。因为佢个排列嗰个方位咧，同埋啲尺寸咧，就啱晒嗰个开方圆周率嘅一啲常数。咁嗰啲好複雜嘅數字啊，唔重複啦，成個表咁樣啦嚇。 而家都 O 曬嘴。 係啦，咁嗰啲係計到嘅。跟我喺讀呢一篇文章嘅時候，我自己撳個計數機咧係啱嘅，即係唔係嗰個作者， 唔 係老作嘅，因為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加減數嚟嘅，不過好長啊。咁冇理由慢慢讀噶，悶死大家。咁大家有興趣自己揾啦。但係咧，佢做呢一個 essay 嘅人咧，即係做呢篇文章嘅人咧，亦都將我今次就擺喺個 file 上面，就話俾大家聽嗰個方位嘅準程度，原來係咁樣。似乎成單嘢係有人，即係 Edward 啦，係掌握咗一啲磁石嘅特性，重力嘅特性，同埋呢個共光原理嘅特性，令到佢可以喺咁重嘅石頭裏面咧，喺一個相對細嘅地心吸力嘅環境之下咧，係能夠被搬動，所以亦都印證翻點解有人講過話見到佢咧。 令到嚿石飘起， 令到石飘下飘下浮下浮下咁咧。咁亦都系， 即系如果佢掌握到个技术，咁无论你嗰嚿石几多吨都好啦，即系佢就可以令到佢系冇重力嘅， 系， 即系浮起你可能单手或者系好简单嘅方法已经可以滴得起佢。 系，咁又翻转头，我哋而家讲翻乜嘢叫做反重力先？反重力其实好多嘅睇法噶嘛。其实反重力有噶，我哋电梯咪已经反重力咯。我哋日日搭嘅电梯咧， 系 其实反重力。咁大家有冇谂过电梯点解会可以咁大力可以撑低十几个人 咧？因为上高有个摩打撑起你咯。 其实摩打而家现今摩打系撑起咁，你会需要好大能量嘅。 吓， 而家我哋其实做 lift 好聪明啊！每一架 lift， 你架 lift 咁重咧，其实佢喺另外一边咧，个摩打嘅另外一头咧， 有一嚿嘢拉住， 系吊翻一架 lift 咁重嘅重量喺度嘅。所以你个摩打用好少力咧，就可以令到佢上下喐嚟喐去。 哦 ，OK， 即系互相力。嘅平衡 平衡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都系现今我哋用紧呢个共光原理同埋啲平衡力嘅原理， 天秤都系 天秤都系咁啊，有个尾掟翻匀佢，所以用好少力都喐到噶啦嘛。 系， 似乎 Edward 喺嗰个年代咧已经系理解到呢一样嘢， 系 佢系用到嘅。 系 咁，头先你喺第一节讲过啦，用一啲电灯柱啊，做咗三个架嘅，几层咁高啦。呢个亦都系佢而家喺 Coral Castle 唯一剩翻，似乎一个起重装置。咁起重装置咧，有人发现咧，原来有啲金属线啊，铜嘅金属线咧，系掹咗出嚟噶， 掹去边咧？ 冇咗。 哦，总之有个位应该唔系就咩条柱咁简单啦，即系唔系三个脚架咁简单。 系， 因为睇嗰啲相佢好 raw 噶嘛，佢都系搵绳扎咁计， 好求其嘅啫。 但系即系话佢呢座嘢其实应该仲要掹住另外 一啲嘢，系啦， 即系有啲 port 位， 系啦， 系啦，但系就冇咗条线，唔知掹去边， 系啦，唔知插去边。咁亦都有人做想做 reconstruction， 即係有啲有興趣的人去想重組案情啦，就重組唔到，因為大家對翻啲相對翻剩翻嘅物件，始終係少啲嘢。係，咁嗰啲人唔知係咩嚟嘅。咁嗰啲尺寸有人有心人咧，就全部攞把尺咧去現場咧度曬每一樣嘅尺寸，就攞曬所有嘢翻嚟，咁等大家研究啦。咁發覺嗰啲剩翻落嚟嘅嘢用具嘅比例咧， 唔啱嘅， 係奇怪。因为它全部都符合啲黄金比例嘅嘢， 哦，即系 个 golden ratio， 黄金比例即系咩咧？即系如果大家 又睇嗰啲有啲文藝復興嗰啲畫咧，有啲有啲揾到嘅一個貝殼，咁、那個貝殼咧就間開咗好多個格仔嘅，咁原來每個格仔個角對角位 curve 咗咧，拼拼埋埋就會拼咗一個天然嘅貝殼出嚟，即係嗰個螺旋形嗰個貝殼啊，嗰啲叫黃金比例啊嘛， 係 嚇， 就係嗰啲嘢嚟嘅。咁但係佢用嗰啲物料咧就全部執翻嚟嘅， 嗯， 但係如果我哋咁睇嘅時候咧，似乎佢所謂執翻嚟嘅嘢咧。亦都係經過嚴格嘅篩選。 嗯 加加埋埋咁多嘢去睇咧，我即係理解到啦，點解佢用二十八年先去搞彈咁 嘅 嘢？ 即係要執到啲嘢都難啦。 係啊，揾到啱比例都難啦。 嚇，OK， 好，我哋嗱唞一唞先，轉頭翻嚟繼續第三節 MJ 十三。翻嚟第三节 MJ 十三啊，正话讲紧所谓呢个 Five Wheel 嗰个秘密啦吓， 我讲个秘密你听先。 系 头先我哋讲黄金比例咧， 吓 我一路都以为咧系讲紧人啊，一、 哦、 比八啊。 哦，嗱，咪正话嗰个咧，即系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听咗之后可能唔明啊，或者系即系拗晒头，究竟你嗰扎数字点计出嚟？嗱，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即系。我去形容俾你听就即系一堆数字，但系嗰堆数字同佢一啲嘅 formula 计出嚟好吻合嘅，而咁啱巧个吻合程度就同佢嗰座嗰、那个手搞嗰个 five wheel 个磁石嘅排列嘅角度，就同埋呢个金字塔嗰个方位 系 好吻合啦。当然即系数就系咁计出嚟啦吓，当然即系呢个系最新揾到嘅， 2012年噶啦， 即系2012年嘅今年嘅人计到出嚟嘅嘢啦。当然你呢个同嗰啲所谓 Bible 曲嗰啲嘢，你都可以咁睇，即系可以系好对号入座。 系 你咁啱巧计到条数，又同佢嗰个身份证号码又吻合， 又吻合， 又咁啱同佢排列嗰、那个，你当然你可以觉得系吻合或者系。是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 consequence， 即是叫做 coincidence， 即是巧合。 巧合啦，但是我们相信就没有巧合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没什么巧合。 但是当然即你可以当是对号入座计算。条数我会跟 Chris 讲怎么找到那个网页出来放在上 forum 上。如果你有时间你有心机你又不怕个计数机的话你可以计的。 是 即我就不计得掂的了这些数我胃痛的。 即其实上时间的即 Arrow 这个28年大家用几个钟头时间因为我都很努力过去。 真的去 追去计。 到 因为我都怕有些人即所谓有些即自己的私下研究呢其实里面渗了水分在这里帮你看不到的嘛。那我先用我的数机计就是啱的。即他有些很基本的数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质数加减数的理论。大家都用计数机做到的。我试过自己做一次是得的啱的那些位置是啱的。 我去问你一样东西、因为你计过嘛、我见到啲数字我头痛的啦。这个数字的计算那个吻合因为 我不知道整条formula计出来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究竟你这个计数出来是真的好像人家那些 Bible 曲那样喂很夹硬的即是我要这个要跳七粒字下一个有一个 format 就要没有 format 的。 没有 format 的。 即系呢个系类似咁样嘅形式计出嚟，嗰、那个吻合程度系真系你会睇到，哇，系咁样嘅感觉啊！ 我会系， 定系即系话纯粹，哇，似呢个你好屈嘅啫，即系好夹硬啫，呢个又跳七，嗰个又跳六咁样，即系冇关系嘅，好 freedom 咁夹硬对号入座，定系你真系计完出嚟，你睇到哇呆晒咧？ 因为 Bible 曲咧有个即系反驳嘅地方、 就是、Bible 曲就系你咁都得咁样噶嘛？ 系啦，即系 Bible 曲就系有啲反驳，即系佢。每次要跳幾多字同埋打斜打橫嗰啲咧， 冇方便噶嘛， 係冇方便啦，冇得跟噶嘛。但係如果一個嚴謹啲少少嘅數學理論嚟講咧，每一個步驟點解要咁做，你都睇到佢點解噶嘛。咁我喺度根據作者去推斷呢一個次序嘅時候咧，每一個步驟我都知點解嘅。唔係應該係冇呢啲嘢嘅，因為你根據翻嗰個 prime number sequence 係咁嘅，因為定咗噶啦嘛，已經 即係根據有個formula去計到出嚟， 有啲數學定律嘅formula已經定咗，係咁啊。一個圓形係360度，大家都知噶啦。每一格係15度、24格嗰陣時候，大家都知啊，計到嘅。就冇一啲 hidden message 話， 即係亂咁。 我話俾你聽，咁就冇呢啲嘢嘅。 係啦，即係冇話隨機， 冇隨機呢樣嘢嘅。 總之跟個formula真係計到出嚟，就準確。 唯一最靈異嘅事件咧、 嗯， 就係點解同佢嗰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係 有關 有關， 因為我嗱呢樣嘢我真係我唔知啊，係咪 social kingdom 自己揀嘅咧？咁 應該係冇嘅。 有人嗱喺嗰啲無聊文章入邊咧，咁亦都有人講過，咁究竟 Eric 係咪自己揀嘅 social kingdom 咧？咁一推斷啦。另一個有一班人嘅學 唔係，就算如果佢自己揀，即係話佢都要break 到呢條 formula。知道曬個數字排列，佢先至可以揀噶。 所以有另一個説法咧，就相反啦，就係因為佢得到呢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坐喺度望住呢堆 number 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得到啟發，所以就做呢 咁 嘢。 咁犀利，咁我信佢可以自己揀多啲喎。即係嗱，我 break 到個數字，譬如我要揀個手提電話，呢個 number 原來呢個 number 係同卓飛嘅一生係有關係嘅。啊、原来可以 break 到个曲，咁我都要先 break 咗个曲。 手提电话看你人生咁熟嘅， 唔系即系唔系恐怖在线嗰啲，唔系嗰啲师傅嗰啲。即系我意思即系我举个例，如果我有一个数字， 系 而呢个数字讲紧唔系一个门牌号码14、13咁简单嘅，而系讲紧一连串嘅数字十几个 number， 而要同我嘅背后古仔系有关，即系我一定要计咗条数，我先可以拣到呢个 number 噶嘛。 系。 系咪先？仲要你好彩呢个 number 未俾人用喎， 系 啱啱先？但系你而家你即系佢明显，你觉得可能系一个 random 出咗一个数字， 系 又咁啱巧同佢嗰个背后佢计到嗰个 formula， 同佢嗰啲器材，同呢、這个 合啊 呢个金字塔嗰个坐标系要有关系嘅，咁好难噶。 如果我咁睇啊，如果你咁讲，我就系上天整定要俾到呢个 number 去令佢有呢个 enlightenment 啦，即系个启发或者启蒙啦。 系 所以另一班即系学术嘅支持者就系话佢得到呢个数字嘅启发，所以谂到呢啲嘢出嚟。 系， 但系你谂多啲嘢，你要基于你自己嘅知识领域。 系， 咁我哋知道读到 grade four 嘅啫，咁知识领域可能 好低啦， 比较一般啲啦。 嗯， 但系有亦都有人咁讲，系咪因为佢家族关系咧？因为家族系一啲 stone masons 嚟嘅。 嗯。好熟啊呢、這个 字系啦 ，stone masons。咁如果你讲嘅就 free masons 噶啦，你讲石匠就会谂起共济会，即系有一班石匠开始去搞出嚟噶嘛。亦都有人传金字塔系同 共济会 嘅渊源系有关系，有关系噶嘛。 咁而佢入咗美国境， 系 就喺美国嗰度攞个 number， 系 咁美国好多人都将共济会同美国系挂钩咗噶啦。咁即系会唔会有可能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佢可以拣一个 number？而呢个 number 同佢系有关系咧， 应该相反嚟讲咧，就系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得到一啲可能共济会嘅 Freemasons 入边嘅秘传，佢、家族嘅秘传，因为成件事佢喺度搞呢个 Core Castle 嘅时候咧，咁其实系好秘密噶嘛，佢唔俾人知噶嘛，咁、似乎你要咁样做嘅时候咧，你真系掌握咗一啲秘密，而嗰啲秘密系不外传嘅，咁你所以做呢样嘢，所以行径咁怪异啫嘛，咁咪逻辑嘅呢个解释，我觉得系逻辑嘅，系嘛。咁佢要去守住一啲秘密嘅时候，呢啲秘密系不为外界所知，所以啲人估啦，佢所谓嘅家传秘密或者自己掌握秘密，系咪承继于佢嘅家族？而佢嘅家族因为亦都正正系做石匠嘅话，系咪同 Freemasons 有关？因为有传啦吓 ，Freemasons 掌握住一啲 技术， 一啲远古技术噶嘛，或者啲古代技术，而啲古代技术系同一啲真系。石头啊、坐标啊、方位啊，或者一啲地球嘅位置、一啲 geolocation 有关嘅嘢， 系。 正如我哋头先咪有都讲过啦，佢拣呢个地方系同呢啲地球嘅 geotechnology， 即系 磁场带、 磁场线系有关。 你解释少少俾个听众听，乜嘢叫磁场线先？ 嗱，因为咧，地球咧分南北极啦，咁南北极咧，我哋就知道系磁场嚟噶嘛。其实磁场咧喺我哋睇法咧就系话由北极去南极咧系有啲。曲線、拋物線咁樣咧，係互相連住嘅。而呢啲線咧係有個密度嘅。咁個密度去到某啲位咧就比較集中，有啲位咧就比較疏落嘅。 呢啲係科學嚟嘅， 科學嚟嘅， 唔係神怪嘢嚟嘅， 唔係神怪嚟嘅，唔係嗰啲啊。 形成咗一個格仔，一個格仔。 呢啲叫做 matter grid， 係有嘅度到， 唔會走嘅， 唔會走嘅， 永遠都喺度。 會褪，會褪，但係咧佢 more or less 都係好似鐘牌咁樣褪， 即係左右派啦， 始終翻翻嗰個位。咁講多少少啦，咁亦都係同我哋其實中國古代都掌握到呢啲技術， 即係嗰啲龍脈嗰啲嘢啦， 嗰啲位嗰啲交界點，其實都係 geogrid 嘅交界位嚟嘅。咁呢啲都係而家嘅有啲 surveying 嘅技術咧，都係查靠呢啲啊。包括小弟公司有啲磁力嘅 surveying 都係靠呢啲嘢，係真係㗎，我哋都係有做呢啲。 哦，真係，即係呢個係。科學嚟嘅， 用緊嘅， 真係要我哋而家嘅技術上高係要用到呢啲嘢， 用到， 包括係飛機飛行嘅時候個通訊咧，其實都有少少有關嘅，因為你唔知道去到邊一個位個通訊係差啲嘅， 係， 如果你經過呢啲磁線嘅時候個通訊好似係有影響嘅， 係， 即係類似係咁樣， 係啦，太複雜嗰啲咩嗰啲。 嗰啲 mechanism 就唔睇啦。即係總之呢啲嘢就 唔係 BB1 嘅。但係佢個位置就係起喺呢個位呢啲係 啦， 呢 個線交界位嗰度 嘅交界位， 同金字塔一樣。佢揀嗰 即 係 嗰、那個即係嗰個啱啱個對，即係個十字 個啱十字位嗰度起嘅， 係 就係喺嗰度嘅。 係咁，佢揀呢地方係咪因為嗱佢冇一啲好？好複雜嘅 surveying， 即係測量嘅技術。咁點解佢有個技術能夠揀到呢啲位咧？咁呢個係 可能祖傳嘅 技術啦。 術啦 喂，但係如果佢本身屋企咁勁啊，有呢個技術， 點解咁窮咧？ 唔係啊，係佢啲屋企人曾經有冇起過啲咁勁嘅嘢？ 冇 record， 冇 record 嘅， 冇 record 嘅。 因為對於 Edward 佢人，因為佢嘅描述咧喺個生平描述入邊咧，即係後來官方嘅描述咧，佢哋比較內斂同埋比較 private 嘅人。即係比較唔 social 嘅人嚟嘅，即係唔會一班朋友成日圍住你開 party 冇呢啲嘢嘅， 唔係我哋咁啦， 即係我哋啦，我哋明㗎啦， 我哋啲圍埋就講八卦嘢啫嚇， 佢係冇嘅，佢即係廿幾卅年都係匿埋喺自己個竇嗰度，喺班度咁揼石仔揼揼，佢係咪 keep 住呢啲咁嘅古代技術咧？咁其實又亦都有跡可尋，因為我 有跡可尋意思係， 因為我哋頭先我講過啦，因為佢揀嘅地方比較。是啊、石嘅， 系 都冇乜水分噶嘛， 系 咁你个石地嚟讲冇乜水分啦。 咁佢点生活咧？ 边方面先？ 嗱，佢系住喺呢个 castle 入边噶嘛，就第一冇电啦， 系冇电噶， 即系冇电嘅嘅，即系嗱，唔好计嗰个 fire wheel 系咪可以产生电先啦， 啊啊、 即系当嗰个唔系，当嗰个纯粹系当系一个反重力装置咁计算。咁之后佢冇电啦，咁佢都要生活噶，即系佢就靠点灯嗰啲嘅啫。 点灯啦，咁亦都系卖呢个一毫子一毫子咁样卖入场券咁样，入场券咁样。就衞生嘅， 衞生嘅， 佢即係佢都冇，即係所有工具嘅，佢都冇乜點用，即係佢一個 private 嘅人啦。咁但係佢起咗個地下室嘅喎，咁嘅地下室亦都係啦，咁 有個地下室， 即係一個窿啦，一個窿有樓梯落去咁樣啦。 哦，佢就住喺嗰度嘅， 匿啦， 匿喺嗰度。 即係我睇啲描述同乜啲尺寸 都唔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啦。 我覺得唔舒適啦，即係比較奇特咯。咁佢亦都係做一啲儲存啊，同埋嗰啲嘢都喺嗰度嘅。另外咧就係佢亦都可能掌握到一啲天文技術。點解？因為佢有嗰啲石嘅建築物咧，有啲叫方尖碑啦。方尖碑即係 obelisk 啊，即係 即係咩咧？ 即係方尖碑啊，知咩？即係碌柱咧，四方形，但係個頂係尖嘅咧。 哦 ，OK， 哦 ，OK， 即係喺華盛頓。 類似嗰啲啦， 嗰碌嘢啦，我唔識講啊，我影過相嘅嗰碌嘢。 歐洲好多地方都有，其實源自於古埃及都有。 即係阿林肯坐喺度嗰座嘢前面嗰個碌啊， 咁亦都有啲叫太陽燈啊、月亮燈啊，一啲 佢有啲建築係直頭起整咗，即係切割咗一個月亮形嘅嘢， 好難整嘅嘢， 就成座棟喺嗰個塔嘅上高睇到噶嘛。 係啦，就係有嗱，因為。佢就冇人揾到嗰啲擺位咧，同嗰啲天文現象有關。但係就發覺佢所有嘅建築物入邊咧，都係同一啲天文物體，係有啲關係嘅。 咁其實係咪佢可能都已經係 Mason 嘅人咧？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 Mason 嗰啲小冊子咧，我揭過咧，即係佢跟住嗰個包，跟住嗰個圍裙嚟嘅嗰個小冊子咧。佢嗰啲小冊子入面係有好多類似呢啲咁樣嘅詩篇，而嗰啲詩篇就係講緊你啲方位啊，即係都幾似你而家講緊佢起出嚟嗰啲方位啊，唔同嘅尺寸啊，嗰啲石工要用嘅嘢。當然你唔係講而家嗰啲石工啊，大佬，而家嗰啲石工係識作個名喺個石上高嘅啫嘛，嗰啲墓碑嗰啲啊，但係而家講緊嗰啲石工真係就成座神殿起出嚟嗰啲，係真係要計方位，計好多啲天文有關嘅嘢。即係你覺得佢嗰啲係似嗰啲嘢嘅， 亦都唔係冇跡可尋喎。原因因為好最重要嗰件物件咧，喺個廟師入面最重要就係個 flywheel 啦。個 flywheel 其實嚟自一架福特汽車， 係 T model 嘅一個好嗰個年代嘅， 係 咁係 engine 個 part 嚟 嘅。 好啦， 即係證實咗㗎啦，已經 係證實咗，揾到咁咪有學嘅嗰啲叫 chassis number 啲嘢，有嘅。 係 而嗰個汽車廠嘅老闆 Henry Ford 咧。 系，咁系 Mason 嚟噶，系共济会噶，好似 我睇都系咁，但我唔即系共济 会。我都证实啦。 喂 ，Ford 系英国车定美国车？ 美国车， 美国车， 美国车 ，OK， 美国车吓 吓。咁亦都有传咧，福特汽车嘅 engine 系 multi-purpose 嘅。 multi-purpose 系咩咧？ 即系多功能，即系唔系 engine 咁简单啦。 只簡單一句嚟講， 佢 咁點解阿 Edward 又會攞咗嗰架車 咁啱又揾到呢個 model 咧， 就會砌到嗰個 flywheel 出嚟咯。 呢個 engine 咪炒 我唔知而家冇，我唔知而家嗰個有冇架車。 即係 John Titor 話嗰部 IBM 唔知乜鬼嘢已經係 eBay， 我睇過啦，我上 eBay 睇過，炒到幾千蚊美金一部啊嘛。但係唔知你買翻屋企擺啫嘛，你掌握唔到個技術， 掌握唔到 係咪？你係救唔到未來噶嘛。 所以 而家即係話呢個 engine 傳聞就係可以。有第二啲作用， 有第二啲作用嘅。點解啲人會聯想咁多呢，就是、因為係福利車嘅關係啦。 嗯嗯。 又似乎有同阿 Freemasons 嗰邊有啲聯繫啦。 係。 咁、亦都係一個 Freemason 所謂 Freemason 老闆旗下嘅一個作品啦。 嗯。 咁、 那 個作品又會喺呢一個妙思林上面出現啦。 出現啦。 咁、而出現亦都出現咗一啲神秘現象，而家。似乎現今科技就冇辦法理解呢嚿嘢要嚟做乜嘢、 嗯。可能有啲聽眾，如果你喺屋企砌緊模型或者喺度 Facebook 緊嚟聽嘅咧，你可能 miss 咗。而家講緊呢一個 Edward 啊，佢個姓叫咩啊 ？Liskalin 係嘛 ？Liskalin 啊 ，Edward Liskalin 呢個人咧，佢可能已經掌握到部技術，係令到或者利用磁場或者利用個地質，令到一嚿幾噸重嘅石頭咧係凌空飛起。而因為咁嘅原因，佢可以起到一座咁樣嘅 castle， 而嗰啲石頭你如果你去現場或者你睇相咧，其實你都會即係眼都突曬，即係佢嗰嚿石頭係講緊最重嗰嚿幾多啊？ 30吨 嘅石頭係打橫晾喺另外兩嚿石柱上高，而佢全部嘅切割係好準確嘅，全部切割係直角係好靚嘅，而嗰座咁嘅石頭到而家。都是在这里的，就是你现在去到你都还会见到的，现在你都入到场的，不过现在就10元美金了，10元美金 了，当年一毫 子。但你有没有说过这个地方现在是流了去，就是在哪里呢？因为 Edward 已经死了，但是地是他自己原本是他爸回来的，可以这么说。咁他也都搬去第二个地方，其实说他搬那里也有个故事的，即係講緊咩咧？就係話佢成座嘢佢起啦，佢未起曬噶嘛。 嗯、 但係佢決定要搬去第二個地方啊嘛、 嗯。 其實佢決定搬去第二個地方嘅時候咧，中間有佢就第一次要揾人去幫手。咁佢就問個朋友借咗一架好古老嗰啲貨車啊， 係， 嗰啲 truck 啊。咁樣咧就借咗架車，就擺喺度。咁佢就第一次咧就要真係要揾人去幫佢啦。咁佢就請咗有個人咧就幫佢將由呢堆石而家呢個位置就搬去另外一個小鎮。另一个城市啦，咁相距好似系十里咁远到嘅，佢、就唔想有个秘密俾人发现，咁于是乎咧，嗰架车就泊咗喺个 Coral Castle 嘅前面咧，即系原本嗰笪地方嘅前面，佢、就同呢个司机讲，佢话嗱咁样啦，我要将呢堆石头，将呢度咁多吨嘅石头咧，就搬去嗰个城市嗰度，另外一个城市嗰度，咁、但系佢就同嗰个司机讲，佢话嗱你咁样啦，你走去呢个 Coral Castle 嘅。后边，即系你行一阵先啦，你行一框一框先啦，一个钟头之后你翻嚟啦，咁嗰架货车就会摆好晒啲嘢噶啦。咁嗰个司机其实都喺度谂，有乜可能可以将咁多吨嘅石头搬上嚟？你睇佢现场有冇一啲起重机嗰啲咁嘅嘢啦，同埋当时1993几年嘅时候都冇咁发达嘅机器嘅。咁嗰个司机咧就听佢话就走咗去后边喺度框。 系， 咁框咗一半嘅时候，佢先至发觉自己留低咗。即係一啲要食，即係佢食晏嘅嘢咧，就留低咗喺嗰個即係個便當啊！即係佢食嗰啲嘢就留低喺架車度。咁佢行咗半個鐘頭，佢諗住翻轉頭去順便去攞翻啲嘢食啦。同埋就想及下佢 八啫， 八佢想做咩？當然佢講就講話， 你俾我一定八啦，大佬。 留低咗啦，佢半個鐘頭翻去之後，嗰個車係裝滿曬石頭嘅。而是冇可能在半个钟，即系而家嘅科技或者而家嘅技术都冇可能半个钟头系将嗰啲一吨吨嘅石头咧，以吨计嘅重量嘅石头咧，系上咗嗰架车捞起咗，你准备行得噶啦咁样。咁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将成座城堡就搬咗去另外而家呢个而家所在嘅城市啦。就系呢个就系其中一段小插曲嚟嘅，佢点样搬？咁同埋仲有一个小插曲咧，就系佢因为佢开放俾人睇噶嘛。 系。 曾經有一個女人，嗱，而家個女人仲未死噶嚇、 嗯， 即係我估計啦，因為最後嘅報告都係未死嘅。咁佢就話呢個女人當時就6、7岁，小妹妹嚟嘅。咁佢咧就入咗場去玩啦，咁樣就同埋屋企人一齊去。咁咧就 Edward 咧就都幾中意小朋友，因為佢其實起咗呢個城堡咧， 所謂的城堡呢，其實它有很多房間有些起了出來呢，是預備這個甜蜜16歲的 Agnes， 即是現在可能幾十歲呢，就會回去探他的，還有即可能會帶小路去，或者他預了這個地方起了出來，就跟這個 Agnes 就叫做共，即是同相厮守，即是一起在那裡老死這樣。 他想， 他想， 想而已， 希望，是啦，當然沒發生到啦，這個悲劇來啦，但是呢，他起了有些地方是真的俾細路仔玩的，同埋佢起咗有張凳咧，有張凳咧就係可以晾腳嘅一張凳嚟，石凳嗱，成張凳係用石做，即係坐落係唔舒服嘅。但係佢就同呢個小朋友講咧，佢話你只要喺呢張凳度坐咗一段時間咧，你未來嘅一生你都唔會病嘅，即係你個健康會好好嘅。咁嗱，佢可以咁樣講，當然個小朋友即係佢而家老咗個嗰個女人講翻就係，當時我六七歲。小朋友怎會可以讓我坐定定在這裡坐一段時間呢，即是我坐一陣間又不好坐又不舒服，他就周圍走的啦，就去第二度坐的啦，這樣。但他就形容說這張椅坐完之後呢，你的健康就會永久地保障到你的健康的啦，是不是會跟他的方位和跟他那些磁場是會影響到人的有關呢，即是健康是有關係呢，這件事呢就如果是真的話呢就很Amazing， 即是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个磁场的技术，掌握了这个反重力的技术，还掌握了这个健康身体的一种奇怪的秘密 的。那应该自己成日在那里坐才是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死了。 但是为什么他会 死了？ 他始终都是会死的。 最问最大问题，他自己本身都肺瘤嘛。 奇怪，不是，他原先是来美国有肺瘤的，但是他后来好翻了的。但是死是死于 cancer， 但是他的奇怪就是他去了医院里面，医生就是那些医生就说他身体很弱。咁跟住慢慢佢就陷入咗个昏迷状态，三日之后咧就系瞓紧觉嘅时候就死咗嘅。 呢、這个都叫写得舒服嘅， 都舒服嘅，即、就、系、是、我谂佢都舒服。但系而家去到现场就已经俾人接管咗，究竟有冇资料知道系边个接管咗咧？净系知资料就系佢死咗之后咧，呢笪地咧就俾咗佢个表弟定系乜嘢嘅 ？Level 系啦，侄咯，但系个侄啊系个侄啊，但系佢个侄咧就本身都病， 系， 所以就将呢笪地咧就卖咗俾。當地定係州政府 的一個家族， 哦，賣咗俾咩啊？ 俾一個家族， 賣咗俾個家族， 係啦，個家族再轉手，即係純粹一啲商業活動嚟嘅啫，係， 即 係咁啊， 輾轉就賣咗出去， 135,000元再賣翻出去嘅，咁啊，即係幾經轉手變成一個商業活動啦。因為佢本身個名起嗰陣時咧就叫 Rockgate Park 嘅，咁去到近代先再轉翻個名叫 Coral Castle。咁亦都係 list 咗喺美國一個歷史遺產入邊嘅，亦都有啲museum。咁係 standard 咗嘅，咁成單嘢嗱，成單嘢咧嗰啲 amazing 嘅嘢咧就仲有好多嘅，即係每一件嘢其實都有人去研究，即係喺嗰個即係石群啊，即係佢每一件嘢都石群，但係到而家呢一刻為止有冇一個結論，究竟係咩咧？ 冇人知， 冇人知嘅，因為各有各説啦，各有各嘅演繹啊，或者一啲嗰啲叫 hypothesis 啊。即係推論， 推論 係啦。咁冇一個能夠好一個好 solid 嘅好實質嘅證實。我相信大家聽完呢一集 MC 相之後咧，都唔會有一個好實在嘅結論。但唯一個 hard fact， 一個好活生生嘅話到俾我聽嘅嘢咧，就係、是、時間長咧。嗱，呢個我自己體會啊。時間長係會做到一啲嘢出嚟。嗱，因為咧，大家 處王成針啊，你講緊， 我會覺得係咁。點解？嗱，唔好笑。 听完成集 MJ 十三最发人心醒的呢句说话啦，就系铁柱磨成针。 点解？因为如果一啲反重力装置或者系咁咧，你会觉得嗰件事会好快完成。 系， 就算 佢都要用廿几年， 佢都用咗28年。你谂下，28年1,000吨。 唔系你而家系起唔到噶啦， 而家起唔到，因为我哋唔会用咁多时间，我哋起一个屋苑要几耐？ 唔係，但係唔同喎、啊。你而家起個屋苑，即係你而家你要用好多個人去做啊嘛。而家佢講緊佢係一個人去做啫嘛，同埋冇人學你話齋28年咁耐。如果佢要揾個人嚟幫手， 係早14年啦， 一定知嘅嘛，係 啦， 一定會知道。 即係兩個人就14年啊嘛。如果用翻呢條數去計咧，佢嘅速度係快過起金字塔嘅。 係、 根據翻主流嘅學術啦，點起金字塔用咗幾多人力物力啦，用咗幾多叫 man hour，用咗幾多個人工時間去起咧？咁呢個人用一個人嘅時間，用28年嘅時間咧，係快過起金字塔嘅。即係話，但係咧有一樣嘢要做一個比較嘅時候就公平，佢嘅切割技術咧係冇金字塔咁 perfect 嘅。 因為佢都係揾鑿鑿嘅啫嘛。 係，佢都揾鑿鑿嘅。金字塔我哋唔知點鑿啦嚇，因為金字塔嗰啲係花崗。 岩，即係火成岩嚟嘅，好鬼死硬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好鬼死難搞嘅。 嗯， 所以佢係沉積岩係比較相對容易啲，但係佢切割技術就冇金字塔 咁精細嘅。 精細嘅， 係。 但係佢用咗28年咧，佢嘅速度係快過起金字塔。 嗯， 就算我哋相信佢掌握呢個反重力技術， 嗯， 佢都係 都要咁耐， 都要咁耐，都係慢嘅。咁即係話，其實時間長係會做到啲嘢咯。 嗯， 但係而家現今科技，我哋現今人類係冇咁嘅時間啊嘛。 係，所以就唔會再起到啦。第一件事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即係有啲人都會問嘅，有啲人事後都會問，喂，咁其實佢點生活嘅咧？咁就係正話你咪講過嘅，佢而家呢種咁嘅岩石 係 其實係冇水源噶嘛。 係， 但係佢係好嗱，唔知係好彩定係佢真係已經掌握到個技術，佢係喺一個地下室入邊個石咧係整到個井嘅。 嗯， 而個井咧。個井咧係即係有水嘅，係 有水係自來有水喺下底嘅，因為佢冇錢，佢連税都唔使交，因為佢唔使俾電啦，佢唔使俾電費啦，係嘛？起碼佢唔使俾水費啦，佢連税都唔需要交喎，所以佢係有錢剩落嚟，而且佢一路一個 食咗 一個食就由側邊有啲人去接濟佢啦，即係有啲附近有啲村民可能會整啲嘢俾佢食啦咁。咁佢自己亦都有一啲啲嘅玻璃鵪，即係相信係執翻嚟嘅，就裝咗好多啲豆啊。或者一啲菜嘅嘢，即係啲即係浸咗嘅菜啦。咁佢點樣去保存咧？佢冇雪櫃噶嘛，佢冇電噶嘛。咁佢就個井下低有個地下室咧，係可以凍到可以用嚟儲存食物嘅。 嗯， 嗱，仲有一個一樣好 amazing 嘅就係佢側邊有一條樓梯咧，有一條石梯咧，係行落去個地下室度咧，成個石梯咧係由一嚿石作出嚟嘅。 佢興嘅呢個， 佢全部都係一嚿， 佢全部中意一嚿個啲嘢。 係啊，即係一嚿個。作出嚟，喂，你作呢個井出嚟，你都唔係簡單啦，係咪？ 嗯、 即係佢個井，當然佢要用個攬去攞水啊嗰啲啦。但係佢成個食物裝置，全部嘅食物保存咧，都係用石砌出嚟嘅。 嗯， 即係你現今已經做唔到噶啦，已經係，即係唔會有人去做呢樣咁嘅嘢。第一， 嗯， 第二有好多人嘗試去模仿，包括正話，例如你講緊嗰度石門爛咗，佢再重新模仿，佢仲要揾幾十個人去重新去修理呢道門咧，都係整唔到咁 perfect 嘅。 係， 嗯， 咁呢個技術其實係佢與生俱來啊，定係家族俾佢啊，定係本身其實可能係外星人俾佢嘅技術嚟咧？ 但係好難怪16歲唔走嘅喎，你成日搞到咁。 唔係啊，佢已經係20幾歲啦嗰陣時。 唔係咁個問題，你咁嘅生活， 即係你嗱唔好咁講，因為16歲嗰單嘢咧， 嗯， 就係佢 講嘅啫，係嘛？ 嗱，真係佢講嘅啫。 你係肯定證實到噶嘛？ 冇嘅。 但係揾唔揾到呢個女人出嚟 啊？都係靠佢嘅文獻記載嘅啫。 但係冇機會嗰個秘密，阿16歲係知嘅。 冇。原因是什么呢？ 哇，我知道我还不跟你走，大佬。 原因呢就是他因为发生了这个悔婚事件之后呢，他 claim 啊，就是他发生悔婚事件之后呢，他先这么癫去起这个 Crow Castle 啫。 嗯 嗯。 那如果即是我们翻转头估啦， 如果没有悔婚，可能他就是普通一个商人在 继续揼石仔啦，即是跟家人继续揼石仔，继续拉脱维的生活，就不会发生这件事的。 嗯。 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他那个 Firewheel 呢，其实他曾经试过同是入市去美國政府攞呢個 patent 嘅， 係， 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總之個 patent 一路都冇攞到嘅， 係啊，grant唔到出嚟， 嗱冇攞到個 patent 嘅，而後期到後期咧，即係講緊近呢幾年，有人嘗試去攞，因為你攞個 patent 其實你有個申請書入去政府嗰度攞個申請書嘅， 係 有 number 噶嘛， 係， 但總之就係近代嘅人嘗試去揾翻佢呢個申請，呢、這個 patent 嘅申請嘅時候嗰、那個。reference number 個 file number 個 file 咧係跳咗一個 number 嘅， 係、 而佢嗰個 file 咧係冇咗嘅，究竟係俾人攞咗啊？因為佢嘅技術喺入邊而俾人知嗱，因為當時嘅美國政府你攞個 patent 好冇問題， 嗯、 但係你可唔可以 send 個樣板過嚟先？ 有啲 description 啊，有啲描述要寫， 係啦，你要寫翻 好實好實在寫出嚟嘅， 係啦。咁佢係將呢啲報告係攞遞咗入去美國政府攞個 patent，、但係個 patent 第一攞唔到，第二近代人去查翻咧，總之呢個 file 係冇咗。而呢個 file 前前後係跳咗個 number 嘅，即係舉個例係17504咁樣啦嚇。佢總之個 file 個 list 去到17503，跟住下一個 patent 嘅項目就17505啦。 嗯， 即係17504呢個 file 嗱呢個 number 我作嘅咋嚇？呢、個 number 呢個 file 係成個 file 抽起咗，係唔見咗嘅，俾人偷咗啊？定係咩原因唔見咗咧？定係會唔會因為佢掌握嘅技術太強勁啦？而會影響到成個世界嘅運作，或者個經濟嘅運作，或者能源嘅運作而？因为咁嘅原因，我要将你呢个 patent 抽起咗，唔俾你作为一个商业活动，而收归咗国家入边一啲嘅 神秘組織好，一些國家的技術好，或者一些掌握一些反重力裝置的技術好，而令到這個資料是永遠 keep 在政府的。 這麼多集 MJ 13裡面說玩親，基本上做一些免費 free energy 都沒有好死的啦， 即是好像 Nikola Tesla 啦。 咁亦都嗱，讲开呢个人， 嗯， 咁真系有少少拉楞嘅有， 但系佢哋两个唔识， 唔识噶， 系有啲人问过佢， 唔同年代噶嘛， 系啦，唔同时间嘅，唔同时间嘅产物嚟嘅，咁佢哋所发生嘅嘢咧系相类似嘅， 系， 咁似乎咧，因为 Albert 提过 perpetual motion holder 咧，佢系一个永动机嘅时候咧，嗱、永动机有一个好 significant， 即系好严重的问题，就系佢嗰个 energy utilization， 即系你能够用到几多能源啦，你输入几多啦，基本上佢俾翻几多你 嘅。系啊， 系呢个系一个 冇 energy loss， 冇 energy loss， 一个 free energy， 一个基本嘅概念嚟嘅、 嗯， 即系一个 foundation， 你要发生咗呢样嘢先会出现嘅呢样嘢。 存在 嘅系啦，咁 Albert 自己提过，佢自己系有呢一样嘢嘅，但系当然我哋冇实质啦。 唔系就系佢嗰个搅拌， 似乎系嗰个 fire wheel 啦，因为佢用嘅字眼始终比较粗疏嘛。大家睇翻个篇文章就知啊，好奇怪，好求其嘅写啲嘢。咁佢咁样去描述嘅时候，其实佢就似系 Nikola Tesla， 好似唔系有个 Tesla coil 嘅嘢嘅， 即系嗰座好大座嗰个冬菇嗰座。 系啦，嗰座嘢，似乎佢有啲咁嘅嘢噶嘛。咁、人哋亦都系去申请 patent 噶嘛，佢又申请 patent 噶嘛。 系啊， 咁大家接行径都系一样嘅，结果 攞唔到 嘅 patent， 结果都系咁噶嘛， 仲要俾人收归国有啊嘛， 系啦， 或者俾人没收咗啲嘢啊。总之不得好死啦，总之就是那样啦。 系， 总之同 free energy 有关嘅嘢咧，但系嗱，而家我想讲咧就系、是，如果大家上去 YouTube 咧， 嗯， 你系会揾到有啲片段，啲人系尝试模拟佢呢嚿 fire wheel， 系， 亦都系根据佢嗰个 formula 排咗啲咁嘅磁石， 系， 系做呢一个所谓永恒能源嗰部机嘅， 系， 嗯， 但系做唔到嘅，因为有啲嘢系佢哋谂唔通嘅， 嗯。 同埋而家剩翻落嚟嘅遺骸咧，係有啲人唔見咗啊嘛。 嗯， 因為我哋對上就知噶啦。 係，因為佢有個蓋嘅，佢有個蓋，佢明顯係俾人撬開咗個蓋，係拎走咗一啲 parts 嘅。 但係佢影個相應該知道嗰件係咩嚟？ 唔係，佢嗰個 parts 係冚密咗嘅，係 本身係咁。 而家你去到咧，見到嗰個嘢係冇咗個蓋嘅。 係， 咁個蓋下底有啲咩你係唔知嘅。 唔知啊， 嗯。 所以呢個係永遠都，除非嚇， 唔係如果你有人攞，咁有人知嘅。 系， 咪就嗰攞咗嗰啲人知咯。 吓，咁可能系政府人员攞咗咯。 我哋相信系政府人员攞咗啦。 哇 ，O 晒啦！嗱，即系呢嚿嘢讲紧系一九二几年已经有人发明到呢啲咁嘅技术啦。即系大家又再谂下啦，究竟我哋点解会呢啲技术会失传咧？系人为失传定系意外地失传咧？大家度一度啦。 冇咩巧合嘅呢个世界， 我觉得冇巧合嘅， 我都系觉得政府多。 我哋阴谋论嘅人系咁谂啦，好啦，咁啊，今集 MJ 十三尾二一集啊，咁啊，多谢阿 Chris 啦，多谢阿 Ken 啦，又喺呢个做咩？你想讲咩？ 冇啊，我其实我到而家我都谂紧条数， 你仲喺度度紧条数，慢慢度啦。Season break 之后话俾你，话俾你听，我哋谂到啲咩？咁啊，未完嘅，下个礼拜仲有一集，同埋我仲有一个 special， 不过要讲俾大家听，呢个 special 系好特别，因为居然俾我喺两日前揾到卓飞第一个节目。无厘头狗的两段声带，嗯，咦，这个节目里面是包括了一些 UFO 的资讯在里面，所以 似乎你讲下你唔记得咗你自己讲过乜 嘅，系啊，其实我讲咗系唔记得，我系突然间有一日喺度抄个 hard disk， 居然俾我喺一个 hard disk， 嗱，好灵异噶吓，俾我喺个 hard disk 一个冇可能摆到 file 入去嘅 folder 里面，嗱，即系你知道啲 hard disk 咧， 嗯。 买回来呢它内置已经有些 folder 在这里。 是 的，而那些 folder 就是这个 hard disk 可能是一些 format， 这个 hard disk 的一些软件啦，或者这个 hard disk 本身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个 hard disk， 你知道现在的 hard disk 买到懒多技术懒多的 feature 在里面的嘛，就是你一插入去又不知道当它是什么样的那些呢。咁呢個 hard disk 呢個 folder 入面咧，基本上係唔會喐嘅。我就唔知點解會喺一個好舊嘅 hard disk 入面就揾到有兩個 file， 而兩個 file 我一開嚟聽咧，就居然係小弟第一個節目《無厘頭狗》裏面嘅兩段聲帶，就係講 UFO 嘅嘢嘅。咁所以咧就會喺呢個 special 度咧夾埋一齊咧，就送俾大家當聽下卓飛 會唔會 第一個節目嚇？ 會唔會嚇親人㗎？ 我覺得係冇進步過咯。喺我嘅理念入邊，我嘅口頭禪啦，我連一開始個好字啦，同埋好多我而家講嘢嘅口吻咧， 是没有进步过的。即是你听那两集无厘头狗等于听到一集 MJ13 所以这两集就会夹埋就送给大家在这个 special 里面。那么下个礼拜那集就见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找到 为什么 人生轨迹。 哦讲晒了是不是这个没得顶啊。OK, 好那么时间到了那么下一集继续 MJ13。 你刚才说下一集很坚的你讲埋先。 啊下一集。讲住了就一个嘉宾不得那么怎么 嘉宾唔嚟得， 唔嚟得，系啦，系问一问呢个嘉宾先。OK，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拜拜。